交金额238.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4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新上市的999系报9.36，腾讯控股399.2，跌1.2；阿里巴巴219.6，跌4蚊；感恩新值11.22，系升6仙；中国平安96.2，跌3毫；友邦保险86.9，跌4毫；小米集团11.82，升1.4；美团点评113.2，升9毫。盈富基金29蚊，跌5仙；周黑鸭5.13，系跌2毫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8，英镑10.13，瑞士法郎8.043，澳元5.366，加元5.952，新西兰元5.144，欧元8.6577。每百元对港元7.0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687。日经平均指数报23,944点，跌81点。港金现价报14,375蚊，升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7.62美元，卖出1,548.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车龙就喺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美孚桥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啦，车龙喺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都系繁忙。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挤塞，龙尾就喺百胜阁路。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深井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喺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繁忙，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食物嘅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先至好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是二台的黄天怡，一首感动到我的歌应该是触发到我对自身或者当下时代的感觉。 我是一台的梁明忠，一首感动到我的歌应该是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令到你心里边流出一滴眼泪。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CIBS 街市嗰啲豬肉啊，全部擺曬出嚟。咁你印度翻嚟嗰陣時，你唔習慣睇呢啲嘢，行過都會揞埋個鼻行。 Hello，Hello， 哈羅哲拿勒。喺好耐好耐以前，我哋嘅神曾經保護過我哋呢片土地。 妖魔開始肆無忌憚， 横行霸道，烽火连天。 今晚有我讲俾你哋听， 印度人讲故仔。 Namaste。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你知唔知道住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啲咩咧？ 我叫 Annie， 我嚟自印尼爪哇。我最中意香港几公园，因为好靓、同埋好干净。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C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风骚最近有一个 A 级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十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 哇！好多个啊，好多个啊，好似都唔够十个喎。唔怕，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主持，佢一个可以顶十个，佢系十优状元嚟噶。 喂，咁耐之前嘅嘢唔好提啦，同埋咧，我冇十 A 噶。八个啫， 哇！我哋风骚终于有个状元出咗嚟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 Chris 梁彦忠。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第二日做保长，因为早咗翻嚟食早餐嘅曾志豪。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系啊，等佢早啲翻嚟一齐录少少嘢嘅桂花田。 仲有今日终于食翻蕉，带翻我每日都会带嘅香蕉入嚟直播室，迟啲出翻去食嘅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正所谓敌不动我不动，头先即刻唔出声住啫， 冇错啦，冇带领咯。 仲有依家豪姐戴咗个口罩咧，都唔知佢嘴型有冇开， 系啊， 咁乱喐噶。我就谂住话你睇我口型咪知咯，咁 系啊。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梁彦忠，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田， 早晨啊 ，Chris 啊，早晨啊，桂花田啊， 早晨我哋咁多位嘅听众吓。 系啊，我今日继续都要做呢个口罩试人啊，因为继续烂嘴嘅啫。 头先我见到个真身咯， 你见到 啦，拉低嘅时候系啊，啱啱搽咗啲啫喱嗰啲咁样， 系啊，冇震撼啦，晶莹剔透 啊，水晶包咁样， 真系猪唇啊！而家 咁多嘢唔睇，睇嗰点嘅你， 唔系太大啦嗰点 啫，我都明白点解要戴个口罩遮住睇， 真系好肿啊，猪嘴咁样，真系冇办法啦，真系啊！嗱，今日礼拜三啦，已经咁啊，琴日咧其实有两样嘢咧，都系无端端取消咗。咁但系咧，即系呢两个取消咧，都令人觉得哇，即系都算系大件事噶。 大件事， 系啊， 因为都谂住哦，系咪安排啊约人噶嘛？ 系啊，嗱，咁一个咧就当然系冇咗嗰个即系烟花汇演啊，世纪又取消。但系咧，你知我有个错觉啊？ 世纪又取消咩意思？ 啱啱世纪得嚟咧，其实又成日都发生啊。 系啦系啦，唔系我咧，我有个错觉嘅。我开头睇到咧，佢话政府话最快会宣布嗰个即系烟花取消汇演嘅时候咧。咁我就谂啦， 佢 唔系一早已经取消咗噶啦咩？ 系啦，即系好似印象中近排嘅呢啲咁嘅烟花嘢都冇发生啦。 系啦，后来我就知点解我会有呢个错觉啦，因为嗰个其实应该系花车巡游嚟嘅，只不过就冇咗。咁我就好似迎住，我 系 好似过年有啲嘢咧唔见咗噶啦咁样，所以佢而家咧同我讲话取消烟花咧，我几乎觉得好似话都预咗你噶啦。 系做乜又讲啊？咁 系咯，点解又讲多次咧？ 系咁，佢话之前都曾几何时都试过，咁所以咧就系咯，今年都系。咁样啦吓，嚟紧咧农历大年初二嘅烟花汇演咧，唔好意思啊，大家可以约人去下街打麻雀啊，拜年啊，冇烟花睇啫。 但系你觉得即系啱唔啱数咧？因为咧佢有啲透露就话，因为咧就安全问题。嗰、那個圍 其實佢講環保問題好過啦，係咪？ 因為成個天空會煙霧瀰漫， 真係真喎，係咪先？一個可能短短十零分鐘嘅一個表演，一嚟有好多錢啦，二嚟之後有好多污染啦，咁 係係咯嗱。如果你根據呢個邏輯，真係唔係好明點算好？你話因為人群聚集咁，所以。又会变咗有风险。 嗱，年宵又冇咗嗰个咩咧？ 年宵又冇 干货， 系啦，巡游花车又取消，咁即系其实我哋系咪可以预计以后其实香港会唔好咁逼人咧？就 又唔系，佢又之前阿祖喺度时咪讲西九有一连串邀请咗好多世界各地嘅唔同嘅。 所以我咪问咯，我又唔明白，即系其实你预嗰度冇咁多人咯。 系啊，即系呢个我唔敢讲啊。 佢得呢个原因，嗰次阿祖喺度已经讲话。咁如果有好多人去睇嘅，咁、 啊、 其實唔係一係有危險咯。 哦， 不過最大分別就嗰度係西九咧，辟好多啊嘛， 空曠啲， 辟好多啊嘛。 咪嗰個之前一個，想咩嘅咧？ 都即系系啦， 系啦，你要喺嗰度饮胜嘅话咧，就喺嗰度饮胜。 系啦，咁同埋因为烟花有往迹可寻啊，年年都见到系好多人嘅，好逼嘅。即系讲真，我自己就好少真系行出去现场睇嘅，因为我觉得喂有时呼吸都呼吸唔到，即系真系讲紧呼吸新鲜嘅空气。 未试过喺现场，因为仲要好早噶嘛，嗰啲烟花咧，我哋睇亲新闻，成日都系可能似唔知晏昼四点已经有人喺度排队啦。 系啦，系啦，即系我觉得未免太辛苦啦，要早咁多个钟去。你知香港有时可以放烟花嘅时候都热噶嘛，系咪先？咁你就坐出去咯，跟住等咯，然之后咧到时哎呀走去厕所又唔知走唔走好啊，然后到睇完啦。走的时候真的可能走成半个钟一个钟走不到的。 其实我有个提议给他的，你做什么要取消维港烟花呢？因为他主要就是怕维港两岸呢，即是中环金钟那里，跟着这边就是尖沙咀那里，那些他觉得危险嘛。你应该照搞烟花汇演，但不在这个维港上空。 在哪里呢？ 我们在一些绝对不会人敢搞事，很安全又一样看到烟花的地方， 例 如呢元朗。 哦 哦， 每年其实嗰度啲围村自己都放小型烟花噶啦，零零白烂噶，成日都系呢一个咗啊，搭正呢个咧，年初一嘅夜晚咧，即系嗰个凌晨啊嘛，就会零零白烂咁样嘛，放到第二朝噶。嗱、你谂下，本身嗰度啊，第二朝啲新闻成日都话， 你唔爆佢都爆啦。 哇，喂，元朗嗰度咧有小型烟花，跟住唔知仲有几条屋苑都系噶。 大埔啊，西贡啊有噶。 系啦，大埔西贡嗰啲咪 系 哇，即系灯火通明噶嘛，你横掂都系啦，嗰啲地方民风淳朴。人心善良，在那里放烟花聚集的全部都是喜欢的市民，那挺好的。那里 我不知道他几时爆、OK, 他又没有设时间。 不是跟他跟他协调咯、 啊、 其实 OK 的。 没所谓，我觉得甚至应该不同时间、啊、大家可以去完 A 区、啊、去 B 区、啊、再去 C 区，那就区区都放烟花。 区区放烟花 对啦，那仲好。 18区好不好？ 不是18区不得，因为不是区区的民风都那么淳朴。 我们都要讲一句，香港自行放烟花是犯法的。啊、我 叫 了 政府安排。 是啊，因为如果依家惊系人群聚集嘅，你咪分开十八区咯。 系啊， 除咗十八，冇理由仲咁多人。 系 啦，小型烟花大汇演，哇，几好啊！ 再整翻个区民证，你边区人 咩嚟噶？ 即 系咩叫区民证？ 即系 我系住边区， 你唔准踏入嗰区， 即系唔准跨区嘅， 唔准跨区。你深井，我喺呢度落户，唔可以嚟。 咁有好多男朋友好开心噶，阿朱朱又唔系我今晚想唔陪你啊？ 哎呀， 哎呀， 我落户区， 我落户啊。 哎呀，唔得 啦！咁你隔篱个女仔咧，咁啱都街坊啊嘛，之类咧，咁都唔错啊。 咁唔系要控制人群啊嘛？ 唔系咯，唔系我真系觉得有得谂噶，喺元朗区嗰度放烟花又安全又开心。 唔系嗱，你个讲紧系政府希望政府可以安排到 啊嘛。 系啊，然后嗱，每个小型啲啦，然之后每一区仲可以有翻嗰区个 特 色添，系啦，即系譬如话， 俾你谂下新意思系嘛？ 系啊，即系将军个区可能放个图形咧，就做个将军咁样爆出嚟嘅。 将军澳放个将军， 黄大仙咩 话 咧？即系而家 个澳字， 系喎喂，黄大仙直情真系佛光普照咁样， 系咯 系 咯，成个全部都系黄色嘅，冇其他色噶。 呢个 OK， 呢个 OK， 系 啊。 嗱，呢啲系咪好提议先？唔使下取消咗， 我都系咁话， 系 咪小型咯？十分钟唔使啦，五分钟都好啊，高兴下。但系冇咁空旷嘅地方，你明啊？放烟花系一个即系，因为佢啲火即系嗰啲火花咧会。 系咩？平时点解我见到大家放得咁轻松嘅？ 哦，咁啊， 系咪啊？冇事喎，全部都系咁喎，真系，系啊， 祝福佢咯。 不过唔系，我之前咧，我真系要讲一样嘢，真系，我觉得都好威嘅。我之前喺美国读书嘅时候咧，我个学校咧，我会唔系学校系年年会自己放烟花嘅，系因为庆祝啲旧生回归咧。其实主要佢就系想话俾你知，我哋庆祝啦，今年有人毕业啦，希望啲旧生捐钱，即系有个 show 咁样嘅嘢。咁但系 旧生回归都可以放烟花， 系啊。 我哋大年初二就唔。哎，冇嘢算啦。 跟住咧，跟住嗰条会点噶？ 跟住系 有冇放埋你个名上去噶？ 哎，我都想，即系可能呢个要加钱 sponsor 先做到。 雷射咁射翻啲名喺度。 呢个变咗环草荣香港 crossover。唔系，但系咧，我因为有个即系球场咁咧，咁啊，你知外国啲校园好大噶嘛，佢真系喺上面放咧。我嗰阵时觉得哇，可以自己学校自己私人喺个草地望上去就系一堆烟花咧， 系 好威好有自豪感嘅事。 我当然啦， 跟住想捐钱啊咁。 哦，乜就咁样噶？系啊，因为烧钱啊嘛。 唔系咁问题，我哋香港放烟。 煙花都有人捐錢嘅，都有啲商家捐錢。 唔係佢令到舊生用呢個嚟捐錢， 即 係 有啲歸屬感。你覺得哇，即係學校 自己煙花自己放， 係啦，然後佢又奏翻自己嘅個校歌啊， 都幾 grand 咁。係 啊，其實係好開心嘅。咁之後就大家因為係一個 party 嘅時間嚟㗎嘛，就飲酒啦，咁樣就好開心。 咁如果講到大學嘅上空有煙火咧，早嗰排有幾間大學上空都有呢啲嘢睇嘅。係 係係， 我要睇煙花。 啊 ，sorry sorry， 系啊，咁好啦，高兴嘅就听下歌啦 吓，冇得睇啦，今年 吓，唔紧，我哋自己上网录影睇重播咯，其实差唔多 嘅。咪依家唔系好兴咩？现场播翻个画面，即系播嘅动画嘅， 系 当睇咗就算噶嘛。 来吧，伴我飞，不休不睡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想。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生命更短，双手可触及你，有眼泪亦是暖。 猪猪猪猪， 多谢多谢大家，多谢。 好啊，喂，我都好中意呢只歌噶， 估唔到估唔到，佢识呢只歌啊， 系啊，全城喺度唱啊， 系咯，又系咩年代啊？对你嚟讲呢个？ 呢个系我 有冇咩回忆嗰啲嘢？ 应该系中初中嘅时候， 初中嘅时候 开始听歌啦嘛，嗰阵时咁即系会觉得唱呢啲，跟住觉得哎呀好浪漫啊呢个气氛，望住 花 火， 系啊， 双手不足及你啦，眼去仍是暖， 系啊，同埋梁咏琪咧， 惊慌出嚟， 梁咏琪好得意嘅，即系对我哋嚟讲，佢开头系咧呢个四眼箍牙妹嚟噶嘛。因为佢拍呢一个烈火战车嘅时候，跟住去到后来，哇，越嚟越又靓啦，清纯短头发啦，跟住又同郑伊健啊，无论系银幕上点样点样咧，哇，一路走来咧，真系呢一位而家去到最尾咧，而家就变成咗靓妈妈咯，系啦，真系唔系要靓要健康咁样已经开始变咗呢个，系啦， 或者就睇住佢成长， 我哋唔可以同佢支持，我哋睇住你大噶咁样， 都系啊，喂佢嗰 佢都有錄即安劇㗎，話你聽。 系啊，嗱，有另一个好消息嘅，呢个好消息咧就系、是，有102亿派出嚟，你有冇份啊？ 你屋企人有冇份啊？应该问 系 嘛？ 系啦，唔系你自己都系有份噶，系、 哦、 啦，嗱，有咩好消息咧？如果你有份嘅，恭喜你有钱啦、啊。如果你话一毫子都到唔到我袋，都恭喜你啊！ 点解啊？ 证明你唔系基层啦， 你真系唔需要， 系啦，你唔系需要啦，你系一个脱贫人士啦，因为琴日咧突然间新鲜滚热辣咧都吓你一跳，咁啊特首咧就斥资咧啲人计咗数啦，102亿，我讲102亿， 哇，即系少过 系一个咩概念咧？ 少过比主题公园、啊， 我少过比主题公园， 又系， 唔系咩？我都系跟翻个数字计啫， 泼冷水而家， 我唔系泼冷水啫， 泼冷水。 因为太密啦，两日因为公布两个数字咧，即刻好易比较到 嘛。真系你要惠及市民啊！ 系啊， 十招补贴基层啊！你净系读个名咧，嗱，我哋逐个读个名啊，嗱， 或 一长者生活津贴计划，我哋有冇份啊？ 屋企人， 屋企人有份咯。 屋企人已经有咯，因为已经过咗呢个税 咗啦。屋企人有份， 不过提升咗咧，去到咧即系嗰个2蚊乘车优惠啊， 系啦， 咁去到60岁，哇！其实咧喺60至65岁期间咧，有退咗休，但系又未攞到嗰啲生活津贴嗰啲嗰班嘅退休人士咧，其实都几阴公猪有 嘅。我哋嘅女主持又向呢个方向迈进咗一步啦。佢又 更加有动力去迈向人生60大关。 佢以后唔好再黐我哋车，我哋阿田啊，你已经有2蚊优惠咯。 我先年我攞到啦， 黐线真系，好犀利啊真系。 好叻啊！ 系啦， 每钟可能再放宽嘅，你要再快啲。 系喂，嗱有一样咧就同广大打工仔都有关嘅，系啦，佢就会为咧呢个低收入人士咧就代供强积金。 系啦，因为就有个额嘅， 有额嘅，因为以前咧强积金咧都要即系有一定嘅人。工咧先轮到你噶嘛，成日啲人就话哇少钱到咧，强积金都冇得供啦， 系啊， 咁而家佢都会话喂，为200万名咧月入少过7000几嘅人咧就代供个5% 嘅强积金，系、啦，咁又另一个啦，照计就更加多打工仔有关系嘅，佢就话将法定假期由12日咧就提升去到17日， 系啦，喂，其实呢条之前咧呢啲题目咧都系倾过一轮嘅，但系即系不停咁样喺度即系兜兜转倾咗未倾，未有共识啦咁， 系冇错， 但系而家咧就系咁呢个系咪有共识咗？即系话由12日去到17日， 其实未嘅， 因为都系要经过啲审议 嘅，系啦，佢又未有时间表，仲要邀请劳顾会，即系要同埋资方咧 攞翻出嚟再讲啫。 喂，佢而家要同你老细讲，喂，你放多几日， 系啊， 系啊， 你放多几日，咁 仲要喺而家呢个时势， 系啊， 咁点算先？ 佢话劳工界啊，对于呢个建议咧就争取咗多年，社会都有争议，咁希望政府今次咧就希望可以促成歧视，佢都系希望 嘅 啫， 主要。但系中小嘅反应好大。系噶，佢话系咪系啦？佢话系咪放佢无薪假先？佢话如果唔系咁点算啊？ 即刻出嚟计晒数， 系啊！即刻计晒数。 红假期系一定要系有薪噶、哦， 所以佢哋咪癫咗咯，佢哋咪唔得咯咁样。好啦，跟住呢个唔知道我哋有冇份咧？佢话改善政府外判工嘅待遇， 系 佢话只要你受雇满一个月咧，就可以享法定嘅薪酬假期啦。八号风球或以上咧，我哋最关心呢样 啊，系啊系啊， 可以获最少1.5倍工资添啊！ 咁好， 外判工喎、 啊，系啦，你有份嘅系嘛？ 我唔 系， 佢都试过噶， 佢都可以系啊，受雇满一个月喎、啊，会唔会系啊？ 唔系，佢唔系嘅，佢啲 算 嘅 咩？ 佢唔似 我 哋 嘅，系啦，我加入唔到呢个大家庭。 如果系就真系哇，哎翻 风 球间嘅时候咧，我哋除咗过往嗰种使命之外啊， 系 又多一样啦，真系系咪先？ 系系系。 不过呢个就要再年底前就说会检讨嘅， 要倾嘅 系啦。咁啊，暂时我哋有啲听到，你听唔到啊。 咁啊，仲有一啲咧，就系 为非公屋、非综援嘅低收入住户提供现金津贴，因为呢啲又系成日俗称漏网之鱼啊，即系佢又唔喺公屋里边嘅系统，你免租嗰啲又唔关佢事，佢又冇申请综援，咁你就算所谓出双粮咧，又唔好。 去返。 即嗰班朋友成日到 M 嗰啲呢。 M 嗰啲係啦。咁而家又會畀返啲現金津貼。 係啦。咁未來仲有呢三年提供10,000個嘅過渡房屋單位。 係啦。咁因為有啲就未上到樓㗎嘛。係呀。咁佢話呢就計劃去年已經進行㗎啦。咁可能未實施到。咁仲有研究劏房嘅租務管制囉。呢、這個呢就即係更加難啊。因为佢呢个系研究点样推行， 系啦，即系都 即系佢租务管制，换言之，你唔准再话咧，我呢度咧，因为即系喺地铁站隔篱，好靓嘅地段，跟住尺租咧贵过豪宅，系、啦，可能要你5,000蚊租个劏房，咁、但系你话呢个真系困难都好紧要。 但系呢个要倾啊，同埋 即系系 啦，有排倾，即系呢样嘢，佢唔系不过 啲业主一定唔制，因为点解咧？今日劏房，听日就咩叫劏房啫？咁跟住 明日 就普通房噶咯，系啊，明日就蜗居噶啦嘛，啲业主话哇，咁我咪冇得即系买单位出嚟放租咯，呢个真系争议会好大嘅。 系不过依家讲依个一月啦，我见佢最快都系话起码10月。 系失业人士嗰啲 系啦，然后更加多可能系话年底前就完成个讨论或者检讨，或者再交去到唔同嘅地方再倾。 系、 起码有起码倾啊嘛。 系啦，即系依家都系大家唔使谂咁快，哇即刻有钱袋啊咁样，唔系 冇嘅冇嘅冇嘅。嗱，10招102亿，头先我都话落，你如果自己攞支笔嚟剔下嘅话咧。中咗几多样啊？ 我仲有轮候公屋嗰、那个，系超过3年嗰个符合资格呢，一般申请嘅租户咧，佢话可以提供现金津贴，系啦，即系咁样啦。咁啊，仲有其他嗰啲失业一个月啊，或者领取仲系系，大家望下边一格系啱到大家啦。 你估 啊？因为我哋系啱到边格啊？ 唔系啊，你估咧？你会攞到2蚊优惠先啊？定系攞到其他嗰啲优惠先啊？因为我啲研究好耐噶嘛。 你唔好咁样啦。 我惊嗰个法定假期其实研究嚟研究去咧，跟住最后我哋话，我哋攞到2蚊， 我连假期都攞唔到啊！我觉得我都唔需要呢一个类别， 因为你唔系基层嚟噶，你应该恭喜自己啊嘛！你去南非旅行又点会系基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上20款直立式无线吸尘机，发现部分型号的吸力欠佳，续航力最短的只有7分钟。消委会测试的型号价钱由1398元至6898元不等，发现各款吸尘机的吸净能力整体表现参差。其中 Dyson V11 和 V8 的整体评分最高，但续航时间分别只有7分钟和8.4分钟。警方分别在旺角和上水两个单位拘捕4个男子，涉嫌非法集结、藏有爆炸品、串谋制作爆炸品、藏毒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警员昨日在通菜街截查3个目标男子，之后到通菜街一个单位搜查，发现一个长大约8寸、重大约1.5磅、怀疑土制的金属水喉管炸弹、头盔、面具、怀疑防弹背心、一批易燃物和少量怀疑大麻。爆炸品处理货到场处理，并且疏散附近的居民。在受控的情况之下，在现场处理怀疑土制的金属水喉管炸弹。警方经初步调查，相信这3个男子涉及今年1月1日旺角区的非法集结。警方亦都在上水的河坝村一间村屋拘捕一个男子，并在村屋内发现一批实验室物品，包括化学物和电子设备。据了解，政府基于公众安全考虑，决定取消农历年初二的烟花汇演。当局过去亦都曾经取消年初二烟花汇演。2018年大埔公路发生严重车祸，导致19人死亡，60多人受伤。政府当时亦因应社会的情况，取消放烟花。政府寻日公布多项民生政策措施，当中好多都涉及长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被问到，人口老化下的财政承担会增加，未来是不是可以维持的时候，表示未来开支增幅会升，尤其是往后的10年，但之后的财政压力会减少，因为强积金会发挥效应，预计长远领取长者生活津贴的比例会逐步下降。 对于当局以往以65岁作为长者的划线。罗志光表示，政府计划将2元的乘车优惠扩至60岁，基本上是坊间的诉求。另一考虑是综援改革，主要是针对健全的60至64岁人士，政策方向是鼓励就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和暖，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94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36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6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8.2，跌2.2。新上市的九毛九系报9.21，阿里巴巴220元。跌3.6，中国平安95.6系跌9.5，盈富基金28.9跌1.5，感恩生值11.74升5.8，友邦保险85.95跌1.4，小米集团11.76升8仙，美团点评112.7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8，日元109.93。瑞士法郎0.967，欧元0.69，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897，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3914点，跌110点。港金现价报14375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0.64美元，卖出1551.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蝴蝶谷道啦去长沙环道方向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啊近住彩虹村一段就慢车。咁喺港岛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干诺道中东行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康乐广场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清水湾道碧欧落斜西贡、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啦，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陈伯食饭，李婆婆食饭，权叔食饭啊，赵老太食饭，阿娟姨食饭。张伯食饭啊，希叔食饭啊，袁婆婆食饭。 59位老人家生活在同一个家，但其实人人都冇啦又冇楞。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此时此地，今集走访九龙城一间平民护老院，真实听下在院舍中老的长者，其实有咩心愿，又有咩心声。 星期六晚9:05，港台电视31。 你见到有人在度破坏交通灯、堵路、掟汽油弹，甚至打人，你仲可以容忍咩？如果你见到呢啲暴力同违法嘅行为，请尽快在安全嘅情况下打999报警，或者发信息俾香港警察反暴力暴料热线5333-3103，或电邮至 hotline@police.gov.hk。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头火势啊，唔知佢嗰粒仓要跟佢几多日咧？嗱，我嘅时差咧就跟咗我一个礼拜都未甩。希望我呢个拍档嗰粒仓可以快啲甩。佢系边个？系啊，翻嚟之后戴住第二日口罩嘅依然靓仔曾志豪。 是啊，戴咗口罩，再戴埋眼镜，再笠埋顶帽啊，就最靓仔啦。是啊，一都睇唔到，就真係太靓啦。跟咗我第二日啦，究竟呢一粒喺台湾已经发出嚟嘅唇疮要几耐先至肯走呢？唉，真係仲要今日撞到每一个同事都同讲，係咪讲得衰嘢多呢？莫非我人真係咁衰？我諗都係啦。我諗我要搽多啲药膏，唔係搽个嘴，搽全身添啊。嗱，呢排真係个口罩呢越嚟越频繁咁样呢，喺我哋大街小巷呢每个交通工具都会出现㗎。头先我搭小巴嘅时候呢，夸张啲讲啊，係冇戴嗰个人呢係各眼过戴口罩㗎，因为真係全车人都戴咗。因为随住武汉嘅疫情呢而家越嚟越多变化呢，我諗你都开始有啲驚㗎。驚咩呢？嗱，而家呢就唔係驚你有冇戴口罩，而家係驚呢你个中文常识呢可能唔係咁好。我怀疑咧，你而家要面对呢个疫情咧，你首先要攞本中文字典出嚟。系啦，听我讲，嚟乖喺笼底度攞翻本中文字典出嚟。冇嘅话，自己上网抄下。嗱，因为而家咧有一啲讲法咧，好难理解嘅。因为佢而家咧就话，凌晨十五号嘅时候咧就发稿，武汉嘅佢哋嘅卫生当局咧，佢就话啦，个句子系咁写嘅，发现一宗家庭聚集式病例，未能证实系。未明確發現人傳人，但係不排除有限人傳人，但持續人傳人風險較低。好啦，你明唔明佢講咩咧？嗱，我再講多次，佢又發現一宗家庭聚集性嘅病例，而家咧就話啦，未有明確人傳人證據，但係唔排除有限人傳人可能，但持續人傳人嘅風險較低。咁即係點咧？你对一般市民嚟讲咧，你净好关心就系、是、咁，其实呢个即系会唔会人传人呢？嗱，我哋净系谂两样嘢嘅啫。如果佢唔会人传人嘅话咧，即系话除非你直接掂到咧嗰个病源，譬如你话嗰啲野味啊，又或者喺嗰个海鲜城啊，又或者总之系嗰个病发好多菌嘅嗰个地方，你摸到佢啦。即系等于我哋以前咧话你禽流感，如果唔会人传人嘅话咧，咁你就唔好吹鸡啰柚咧，就冇事噶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人传人嘅话咧，咁又唔同讲法咯，即系话咧。阿田走去雞欄度買雞，佢吹咗一次雞啰柚。我同阿 Chris 咧，真係明明咧，連真係啊嗰只冰鮮雞啊，掂都冇掂過張包裝紙嘅。但係因為同阿田一齊做節目，我哋都出事、哦，咁我哋就驚咧，就會有呢種所謂人傳人啊嘛。咁而家佢呢一宗案例裏邊咧，係因為咧個丈夫咧就係華南海鮮批發市場嘅從業員，個老婆咧點知都病咗、哦，但係個老婆就話我冇去過呢個市場啊，所以咧大家就驚啦。佢系家庭聚集，即系其实系家族传染啦，惊就会咁样。咁即系咪个老公传俾佢咧？咁即系我哋由于唔系医生咧，我哋谂就系、是、咁，一系就系，一系就唔系噶啦。咁而家佢就话啦，可能系有限嘅人传人，但系就唔可以话持续人传人。咁即系点咧？嗱，可能嘅意思即系话咧，个老公就带菌嘅，就传咗俾个老婆，咁啊人传人啦。咁但系咧个老婆咧，佢本身嗰个病咧系唔会传俾第三个嘅。是不是咁嘅意思呢？因为持续人传人啊嘛，定系原来咧个老公净系可以传染到俾个老婆一次嘅啫。如果仲有第二啲人嚟探佢咧，都传染唔到噶啦。咁究竟嗰个持续人传人又系咩意思呢？即系我哋如果睇嗰啲丧尸片咧，就唔系咁噶。边个咬中边个之后咧，嗰个一路咬落去咧，都系一咬 OK 咁样不停传落去噶。所以喺呢度咧，真系要攞本字典出嚟研究一下，有限人传人系咪真系有 quota 嘅意思？两个以上冇事冇事，持续人传人同有效人传人同埋明确人传人，究竟呢三样嘢我哋应该点样理解呢？唔系话要危言耸听，亦都唔系话你系咪一定要唯恐天下不乱啦？喂，你都惊噶，你都好想知道究竟而家呢个病系去到一个咩阶段先得噶嘛？咁可能咧，我哋真系唔应该咧，净系揾卫生当局出嚟同大家解话。我谂啊，就可能要揾咧中文老师出嚟同大家介绍清楚。咁喺我哋未明白呢几个中文字嘅意思之前咧，可能你都系要戴翻个口罩先啦。风头火势，喂，其实我哋三个咧，佢系高危噶， 你唔好以为佢后生咧，所以就会抵抗力强，因为佢成日飞啊，成日周游列国啊，所以佢唔单止银包会冇晒钱，可能会问我哋借钱。最紧要嘅就系佢周游列国，到处留情，会唔会都到处留菌噶？啊，梁彦忠，你戴住个口罩先都开麦啦，阿 Chris。 我好乖噶，我依家全天候戴口罩噶，除咗喺个直播室，我费事个口罩挡住把声就唔系几好啦。 同埋佢依家乖啊，今日又食蕉啊，一食蕉身体健康啊， 系咪咁样噶？ 系啊， 唔系苹果嘅咩？ 两样都得啦，系啦。咁你有冇觉得健康咗？ 我有啊，依家问翻阿田啊，要佢依家觉得我印证翻我健康咗啊，系咪啊？信任咧对一个社会可唔可以正常运作咧，其实系非常之紧要嘅。最近咧就美国有一个机构咧做咗一个调查，都几得意嘅。咁咧佢就有2000个，佢称之为 brands， 即系中文我叫佢做品牌啦。但其实又唔系真系品牌嚟嘅，即系其实2000样嘢就系访问咗16700个市民，就问下佢对于呢2000样嘢，你觉得你会有几信佢哋？是会做啲啱嘅事嘅咧，咁样咁啊 ，brands 有传统嘅，你会谂啲品牌都摆晒入去啦。但系譬如话，可能其他佢身边嘅其他事啊、性啊咁样咧，都会摆埋落去所谓嘅呢啲 brands 度，等佢去做一个排名嘅。咁好啦，啱啱出咗个结果，佢就将咧头20位最多人拣、最信佢哋会做啲啱嘅事。嘅呢個所謂品牌咧，就排咗出嚟咁，個結果咧都幾得意嘅，因為佢好多唔同種類嘅嘢咧，全部都排曬喺度。嗱，我先講呢個第20位先啦，即係最低嗰位啦，就係荷里活。訪問咗呢16000個人入邊咧，有4% 嘅人咧係覺得荷里活做我好信佢做啲嘢咧係會係啱嘅咁樣。咁呢個都即係幾奇怪啦，佢係一個。主要做电影的地方，我本身都有即拍过一下啲节目，都知道咧，唔系全部都可以。 我听到你话拍荷里活，头先你， 呢个系我的梦想，我会努力咁样去追逐同埋奋斗嘅。但系拍嘢嘅嘢，好多时候都系有少少成分系需要做咗啲效果出嚟啊，剩啊咁。都有4% 嘅人系相信佢做嘅嘢系啊，多数都系啱噶啦咁样。咁呢个系最底啦。咁第一位啦。第一位最多人信佢做嘅会系啱嘅呢个所谓嘅品牌系咩咧？你个医生有50%，即一半嘅人咧都觉得医生做嗰啲嘢佢最信佢啊，一定冇乜错噶啦咁样。咁呢个都反映到即系美国人对于佢哋个医疗系统嘅一种信任啦，或者对于医生个资格嘅一种肯定嘅咁样。咁啊数翻落去咯，第二位系乜嘢咧？啊，都几得意嘅，系呢个军队。啊，咁呢个我哋比较少接触啦，我哋基本上希望唔会点样见到添啦，无端端美军走埋嚟系咪？跟住第三、第四都几得意啦，真系一个品牌嚟嘅，呢、这个超大型嘅呢、这个网上嘅平台，呢、这个网购嘅亚马逊系第三位，最大家会觉得最信佢嘅。啊，咁呢个都几得意喎。嗱，网购大家成日听都话会有好多陷阱噶嘛，即系买完之后，哇，明明件衫咧就话点样好 fit 身啊，点样买翻嚟哇咁松嘅，着到咁样嘅咁。啊，点知原来佢都系第三位，都有成39% 嘅人咧系相信佢做嘅嘢系非常之好噶咁样。跟住第四位咧就系 Google 啦，佢个引擎咁。佢咩咁特别咧？嗱，譬如话第七位系边个咧？系著名嘅演员汤汉士。因为话说咧喺早十几年度咧有另外一个嘅调查咧就系有100名人咁样，咁啲人就要选出最相信嘅系边个。当时汤汉斯咧系第一位嘅，咁所以咧佢喺呢个榜度出现咧啊，其实又都预计到嘅，大家会信佢多过信边个咧？例如第12位嘅呢个我哋大家都熟悉嘅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特朗普，佢系低过汤汉斯嘅，仲低过边个咧？原来他们的警队是排第8的，仅次于汤汉斯。即其实美国人对于个警队的信任度呢在这个调查中反映都好像都挺高的。那还有什么呢？第13位这个都挺得意的。这个食物的那个标签。即你告诉你有多少碳水化合物有多少这个蛋白质。那我通常呢如果我做 gym 那排我就经常看这个蛋白质的。最重要是什么呢？吃到这些蛋白质才吃到这些肌肉嘛。但其实呢讲真的，你怎样信他不信他呢？除非你真的吃完个食物之后你中毒的。如果不是入面有多少蛋白质有多少钙其实你都吃不出的。但是他又榜上有名还第13位，所以都不差。还有另外一样呢，这个新闻的传媒。 都有嘅、哦，佢就冇特別分係邊一個傳媒機構嘅。總之傳媒佢就總之統稱佢咧就排喺第17位，都有8% 人相信嘅咁樣。因為尤其是近年啦，大家知道好多嘢叫啊真新聞、假新聞、fake news 咁樣，所以呢個對傳媒機構嘅信任咧，其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睇到呢一個，首先我就覺得即係好得意啦，咁多唔同嘅。唔同呢個項目咁多範疇嘅嘢都可以擺埋一齊嚟比較呢個 study 嘅呢個範圍係非常之廣泛嘅。咁第二我就喺度諗啦，啊如果呢一個咁樣嘅調查喺香港做，會有啲乜嘢嘅效果呢？咁樣即係其實講真，我哋本身天生出嚟，然之後去接觸社會嘅每一件事，個信任你係唔會無端端係冇咗嘅，即係唔會有人同你講喂嗰邊搭車，你即刻就喂唔信佢，一定唔係嗰邊，係右邊先啱咁樣。你本身是會傾向信一樣嘢嘅，咁當然梗係有啲事發生咗，令到你中過招，令到你由原本信，喂唔係喎，見過鬼，我怕黑喎，咁啊梗係唔信啦。例如咧，我最常見嗰樣嘢就係咧，我依家去啲茶餐廳啊，或者唔同嘅餐廳去飲嘢咧，嗌凍飲咧，我都會嗌酒飲館嘅。咁咧個侍應一定會話啊冇問題，一定走到咁樣。結果嚟到咧，都係有支飲管擺咗喺度，跟住我就會問佢：，我唔係話嗌咗唔要飲管嘅咩咁樣啦？哎呀，唔记得咗啊，同咗佢讲噶啦，不过个同事咧照摆咗落去，咁样呢啲真系啊，明明同咗佢讲噶嘛，咁啊佢又咧照摆落去，于是咧令到我就开始有个唔信任啦，咁下次我嗌咧唔嗌冻饮啦，索性我嗌热饮，咁啊一定唔会摆饮管落去啦啩，咁样又或者咪试过啊，你哋想嗌一杯珍珠奶茶，嗌啊小甜，点知都仲系好甜，咁啊信唔信呢？又或者天文台话俾你知嚟紧会打风。或者会落雨啊？点知阳光普照、啊？又或者明明话俾你知会好好天，点知啊打风咁、啊？就系呢啲咁样，你就会开始觉得可唔可信噶咁？咁于是如果呢一个 study， 尤其是经历咗 上年2019年之后，个结果会系点呢？大家对于茶餐厅啊、天文台啊、警队啊、我哋嘅特首啊，对佢嘅排名会有啲乜嘢嘅评价呢？咁都系一个几得意嘅一个 ranking 嚟嘅。但我知道咧，其中有一样嘢一定系唔会上榜嘅。就是我的旅游节目，我啊次次 plan 亲啲嘢咧，最后都是无端端又呕啊，搭错车啊，荡失路啊咁样，所以咧千祈唔好信我的旅游节目啊！风头火势有咧，已经翻咗嚟，好似超过一个礼拜咯，都依然好似话仲有少少 jet lag 嘅感觉啊，系嘛？但依然咧每日都好准时嚟到做一齐做节目嘅，咁希望咧佢早日可以瞓翻正常，唔使再饱受呢个唔够瞓嘅煎熬。桂花田。 系啊，希望我都真系快啲回复翻正常，因为我真系好需要瞓觉嘅。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咧，你唔好话你自己嘅节目唔会上榜，俾啲时间啦，俾啲心机啊。我身边都好多人咧讲话，我同边个做拍档啊？佢话可以，我有睇佢做节目嘅。其实所以咧，你唔使灰心，你一定有人睇你嘅。你睇下你净系你自己嘅面书，几万嘅 fans 咁几犀利。 佢唔系话冇人睇佢啊？ 佢话佢 系冇人信佢咋？ 系啊，因为我讲亲啲嘢，最后都系话咁辛苦嘅。 佢其实系用以退为进咧，又 sell 到自己，又可以谦虚，系啊， 心大咗啦。 但你又遇到你又遇到个好心嘅桂花田咧， 系啦。嗱，头先阿豪仔都讲过啦，武汉肺炎令到香港市民咧再次戴翻起个口罩嚟啊！关于今次嘅肺炎咧，消息咧日日都有唔同啊吓，头先豪仔都讲过啲啦，唔同嘅资讯啦，同埋最近最新嘅跟进啦，咁喺街上面亦都多咗市民戴口罩嘅，同埋买口罩，但系好得意喎，见到有啲市民咧戴口罩咧，你会避一避佢。因为你真系唔知佢你系病嗰只啊，定系防护嗰只咧咁啊？唔知有冇啲口罩咧喺表面会写住我系健康口罩嚟嘅，有啲就话其实我病咗啊咁样，系咁等大家有啲即系个反应可以应付到啊嘛。嗱，之前同大家分享咗咧就戴口罩嘅方法啦，希望咧就唔好用错咗个方法，真系咧戴错口罩就做唔到个效果。咁啊，因为佢都要发挥佢功能先可以保护到你噶嘛，咁啊，但系长期咁戴住咧都要知道。 知道应该要点样去避免令到你的皮肤会刺激到、哦。是啊，因为有皮肤科医生就说了，长期咁戴住你的口罩呢会令到你的皮肤会痕啦、啊。有皮肤是呢即是有、皮肤敏感啊或者有湿疹的朋友呢可能会有机会呢突然翻发翻的。医生就说了，不是口罩啊有些特定的物质呢刺激到你的皮肤。他说可能呢是口罩的旁边的胶水黏贴位呢那些位置或者那条带啊，是的，因为即是口罩在中间的，那么旁边那些物质可能就不是的嘛，可能就是那些令到你呢会、令到你皮肤敏感嘛。他说除了湿疹之外呢、有机会翻发，他说长期戴住呢都会出现暗疮啦、粉刺啦，尤其是在口腔的附近啊，同埋呢有些叫油脂分泌旺盛的位置啊。那他说那怎可以改善到啊？那医生说如果去人多的地方，当然啦，你戴翻个口罩保护自己啦。但系翻到屋企或者去得，你觉得评估到，咦呢度真系冇乜人喎、啊，咁即系人少嘅地方，其实可以除低佢嘅。咁啊，如果咧真系试过一只口罩，觉得诶、哎，咦试过一只唔得、出现咗痕啊，唔舒服喎、啊。嗱，你唔好话哇买一盒咁点啊？你唔好啊，因为买咗个一盒而你继续用啊，因为皮肤敏感咧，其实都几严重下噶。如果你即系出现咗之后咧，令到你皮肤唔好噶，佢话换咗中咗一次，觉得唔好嘅，就麻烦大家真系去买个第二只试。如果唔系嘅话，你唔好一次过买一盒咯，你买嗰啲三个装、五个装嗰啲嚟试下先啦。咁第三，佢话因为天气而家咧就唔系太湿，有时会可能干，咁啊早阵子都试过黄色火灾吓，咁啊所以咧佢话最好咧搽翻一啲 cream 咧嚟保湿咧，保护下你皮肤。皮肤嘅系啊，唔好保护得你自己嘅身体嚟，又令到自己皮肤咧会刺激啊、痕痒啊、敏感啊等等，因为咁样搞落去咧都几论尽啊！希望大家可以揾翻一个啱自己、合适自己嘅口罩啦。 又嚟 Michael Jackson 尖叫版本演唱会，唔系我意思系又嚟演唱会版，不过今次唔系梁咏琪啦，今次系 Michael Jackson 啊 ，Behind the Mask。 系啊， 头先我一 show 咗 Behind the Mask 个 face 出嚟，即刻遭受好大力嘅歧视。 请你戴翻个口罩啊！我唔想唔靓仔嚟 啊！系啊，真系好啦，听新闻，我补一补妆先啊。 台湾同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中国副总理刘鹤预计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三早上11:30签署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有关文本内容将会在签署仪式之前先至对外公布。美国财长努钦表示，达成第二阶段中美贸易协议之前，美国将会继续维持对中国商品的关税。较早前，努钦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文本内容不包括中国采购美国产品和服务细节的机密附件。中美双方未有就贸易、关税以至第二阶段谈判等问题达成任何协议文本以外的口头或者文字协议。分析对首阶段贸易协议的成效抱有怀疑的观望态度，除了内容细节仍未公开，外界忧虑中美将重要贸易协议条款保留到第二阶段的谈判。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和暖，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02点，跌179点，总成交金额44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6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7.6，跌2.8。新上市的9毛9系报9.22。阿里巴巴219.8，跌3.8，盈富基金28.9，跌1.5，中国平安95.3，跌1.2，感恩新值11.66，系升4.8，友邦保险86.25，跌1.05，小米集团11.84，升1.6，美团点评112.9，升6毫，金山软件23.45，升1.7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7，英镑10.129，瑞士法郎8.041，澳元5.363，加元5.953，新西兰元5.14，欧元8.6555，每百元对港元7.0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67。日经平均指数报23914点，跌110点。港金现价报14375蚊，升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1点美元，系卖出1552.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通州西街一段咧就慢车。龙翔道去观塘啊，近住彩虹村咧都系繁忙咯。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啦、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是二台的小白白元浩，一对值得欣赏的乐队或者组合是同社会脉搏环环相扣。 我是普通话台的敏仪，一对值得欣赏的乐队或者组合，我觉得是完整性咯。 创作的旋律具有领导乐坛的气势。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是监禁10年的。 我去旅行啊，等我带定地图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我要去旅行，等我揾定个导游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佢系边个啊？咁犀利？ 佢咪我哋嘅嘉宾主持旅游达人咯。 咁犀利？咁我如果冇旅费，系咪可以揾佢啊？ 冇钱唔好揾我啦，我系 Chris 梁彦忠。 好啦，报个天气先啦。 好啊，依家咧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4%。 系啦，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早早咧佢啊依然放紧佢嘅大假，咁所以下个礼拜先翻嚟嘅。 系啊，我依家系早早啊 ，hello。 hello。 系啊，好早翻嚟啊。 唔系，肤色有啲似。 系啊。 似啦。 系啦，肤色有啲。 我觉得佢翻嚟，佢去咗边啊？其实 佢今次唔知去边。 纽西兰。 啊，纽西兰啊。 应该可能黑过我喎， 可能会啊。 应该都系夏 天。佢个底本身都黑噶啦。 黑底啊嘛。 都黑咗， 系咯，真系。OK， 咁啊，所以阿 Chris 有个发电啊，曾志豪嘅。 嗯，系啦，嗱，即系讲成日都要讲环保啦，系咪啊？冇烟花就有环保啦，咁跟住咧，即系其实啲食肆咧都其实推行紧好多环保嘅嘢啦， 即系饮管啦， 系啦，有间即系连锁快餐店啊，叔叔咧，汉堡包叔叔咧，其实咧即系认真地。佢都好多，全部都係即棄嘢嚟嘅。 冇錯， 係啦，即係除咗佢嗰個咖啡有啲杯裝下咖啡之外， 係有啲瓦杯咯。 係啦，咁因為佢哋咧，即係每年咧處理嗰啲叫做嗰啲廢物啦，都好多下，咁都真係都成日都俾人投訴話，喂你好唔環保啊， 係 係係，都要掉咁。但係其實佢已經用咗好多叫做可以叫做 再生 再生 嘅 紙啦，咁嘅嘢啦，可以溶解嘅嘢啦，咁樣嘅物質啦咁。但係咧，佢今次佢話唔得啦，我都要係要轉一轉啲包裝，要都要方便翻呢啲，即係又要想環保，但係又想慳咗一啲，咁跟住咧又想用到喎，即係用家用到喎。 即系点啊？以前攞个报纸扎住包菜，就拎翻屋企。 系咯，扎包住条咸鱼。 你都经历过呢啲嘅咩？ 冇，我听闻咯。 系咯，系咪我系用报纸啊？ 唔系，咁用报纸唔得啦。 好多年之前咧，圣诞节嗰啲交换礼物咧，我已经中意用报纸嚟做花纸咧，仲要特登拣唔同嘅版。 咁啊，另一你唔包咯。 系啦，个反应就系咁样，几扫兴啊！ 佢仲要特登揾一啲版面咧，哇，好丰富啲版面。 系啊，全部都系有南半球有北半球有成个地球嗰啲俾你睇到啦。 咁有心思嘅。 有心思揀過噶嘛？譬如阿 Chris 可能中意南非嗰邊嗰啲嘅，我就會揀翻嗰啲 係啦。你又好中意咧風花雪月嗰啲嘅，係啊，係 啦。咁而家佢呢個點啊？ 唔係用報紙，唔係用報紙。 嗱，用報紙。 咁好啦，就係嗱，咁之前咪已經講緊講緊麥旋風咧，已經冇蓋噶啦，係咪？ 係係。 咁佢即係將佢咧伸嗰個紙杯咧伸延咗上去上面，跟住咧個頂咧，跟住就合翻埋去咧，就當一個類似蓋嘅。 哦，即係好似蘋果批個袋咁樣。 大概係一個杯嚟㗎嘛。 係啦係啦。 係啦啦。 系，即好似啲植物，应该咁讲。我又谂咗嗰啲嘢。 植物 系有啲植物咧，佢嗰、那个佢系攞嚟捉啲昆虫咧，好似一个袋咁咧，然后个边咧就会屈得翻埋去，等啲昆虫走唔到。 嗰啲叫做暴形啊，暴形草啊， 系啦系啦系啦。 总之佢就会变咗冇咗个胶袋。 得我会谂到呢啲比喻， 冇错真系。 你两个呆咗，我见到 呢个 拍档点夹落去 ？OK， 唔系食人花样啊，真 系。 我哋唔怕你，我哋会攞本《本草纲目》出嚟嘅。好，大概咁上下。 咁啊，即係已經改咗啦。咁啱啱個蓋啦，嗰個膠蓋嚟嘅。有時嗰個膠蓋個功能就係冇乜咩咁啊，即係頂係啦，即係頂住咗嗰個支棒啊，等你唔好倒瀉咁解啫。 佢加埋一個麥樂雞下邊就啱啱好。个死鸡就撑胶盖啦， 嗰件事唔争气笑我出， 跟住我就讲啦，系咪对住啲拍档咪都唔知点算好咧？ 系啊， 咁我只麦乐鸡系死咗噶啦嘛，应该 唔系。但其实我觉得呢个几好咧，因为我其实试过一次，真系喺嗰度嗌一杯嘢饮咁啦。咁我就同佢讲，因为咧我话就饮 酒杯盖， 嗰时未走，即系未 开始酒饮管， 系啦。咁我话唔要管。然后咧就发现啊，佢仲会俾个盖我，但其实有乜用啫？我喺个堂嗰度饮啫嘛，即系现场饮啫嘛，系啦，唔系拎走嘛。 喺个堂嗰度饮，咩堂？ 咩堂？ 大礼堂。 咁跟住我就话，我都要走埋个盖，佢就话唔得噶。我后屘唔得啊！ 佢惊你倒死， 危险啊！ 真系啊！ 系啊！喂，你打死佢，仲搞好多嘢 啊！佢又要抹 喎。喂，咁正常一个人拎住杯嘢，佢又唔系要装到佢 100% 满，咁有几危险先？ 唔系，佢恐防意外生啊嘛，所以佢呢个 唔系一系你唔会斟咁满俾我咯，宁愿牺牲多少。 斟咁满你又投诉佢？ 我唔会， 我点知啊？ 唔系，因为我觉得即系你为咗你谂下，你拎翻去个位度个盖咧一开。你就唔再用啦、 欸。但係有啲人咧，有啲人咧就投訴緊咧，喂，嗰啲即係有啲有冰啊嘛，係咪？你除非你走冰嘅啫。佢話咁樣飲凍飲咧，啲冰咧懟埋落去啲牙就好難飲、 哦。即係冇飲管嘅時候， 會㗎會㗎。咁而家佢做包裝係 嗱，而家佢有兩包，我唔知而家係咪咁啦嚇。咁啊，即係 主要講緊個包嗰啲， 同埋嗰個杯嘢飲都係有改變嘅。 OK OK， 好先講包啦。 好啊，個包而家咪有啲 包裝係 嗱。咪有啲用盒装嘅， 系 咪啊？咁佢而家咧，佢话尽量咧，我都 全部用盒装。 佢话有几个咧，叫做辣鸡腿包啦、乱煎鸡腿包啦，同埋千岛黄金虾嗰个包咧。 佢乱咁煎油个包。 千岛咩啊？ 你头先话有个乱煎鸡腿包啊？佢有啲就好整齐嘅煎得，有啲乱煎。 好辛苦啊！个煎个人唔可以 乱 嘅方法嘅， 咬音咬得正啲，乱 系啦， 乱有 N 音嘅乱啊。 煎系啦，又嫩嘅嫩啊！ 唔系咁，但系其实又怪嘅。咩叫嫩煎咧？你煎个嫩嘅鸡噶嘛？咩叫嫩煎？ 即系佢煎出嚟都仲系咧， 好 嫩滑，所以真系难怪。 即系佢又 有啲叫口煎噶嘛？ 唔系，佢又煎嗱煎啊，其实唔会有嫩噶嘛，佢煎出嚟嫩喎，系啦，先叻啊嘛！ 每日一次节目时间又到啦，好嘅。 好啦，今日嗰啲咧，通佢之前咧又用个盒装嘅，系咪？ 系系，跟住咧，我想知 而家攞个碗装。 点样咧？我个碗装咧，唔系， 系唔系？好啦，你开股， 拎得走嘅，即系唔即弃嘅咧？ 都系即弃嘅，佢而家全部都即弃， 但系都系环就环保啲嘅。 但系咧，佢而家咧就唔用盒啦。咁悭翻个盒嘅时候咧，佢用翻个纸包装嘅都系。 但系个纸都有层有层胶 嘅，好似嗰啲糖嘅纸咁。 唔系，嗱，其实佢冇咗个盒咧，用翻纸咧，嗰个盒咧嗰个叫做嘅成本啊，或者纸张悭咗好多啊，悭咗80%噶啦都。 哇，咁犀利！ 系啊，悭咗80%。咁另外咧，佢咪话嗱。你一嚟，大家食唔同嘅包，一望嗰个颜色就知道嗰个包啊，嗰个包装系。喂，你系食芝士汉堡，你系食汉堡包， 因为张纸唔同噶嘛，会颜色 系有唔同颜色嘅。 而家统一咗啊？ 嗱，而家咁样，佢唔统一嘅，如果统一咪乱晒咯。 OK OK。 嗱，咁咧佢咧就 写名。 咦，系啊， 真系写名，而家有冇写名 噶？叫咩名？依家好似哦，你讲写个包个 包个名， 我以为写个人个名添。Lucy 嗌嘅写 Lucy， 系咯系咯，而家 唔系话写阿 Chris 就写 Chris 啊，写志豪志豪， 写嗰个包个品种个名啊嘛，有冇嘅咧？ 品种 系啊， 即系个包名， 暴形草系啦，系啦， 系啦，系夹竹桃， 有冇嘅咧？合理啊，我哋 好 似有噶嘛，而家冇写噶。 嗰包装纸咧，譬如啡色嗰个就 系 汉堡包啦，佢写住 黄色嘅就 系 啦嘛， 系 啦 系啦 系啦，咁嗱，咁佢咪要每一个包都有独立包，即系独立印一张嘅， 系 系 系， 系咪啊？ 手写依家变系咪咧？ 唔手话手写唔掂当，佢而家好似个飞行棋嗰个中间嗰格咁样，佢一张。只一張紙，佢有四個包樣，係啦、 哦， 咁即係話佢只係印一沓啫，即係淨係印一個款啫。唔係，咁你譬如你係漢堡包嘅，佢咪擺翻漢堡包個位，跟住包包包咯。跟住如果你係芝士漢堡嘅，咁佢就 哦，佢梗係咁樣啊！佢一張紙就有四個包嘅印咧，就擺咗喺上面。 係啦， 咁佢包裝嘅時候咧，佢就將個包咧擺翻啱嘅位度。 係啦， 譬如你四角咧，可能你右上角咧就係巨無霸嚟嘅。係 啦， 咁左下角係雙層芝士。咁如果你買咗個雙層芝士咧，佢就將個包移去左下角，然後就開始包裝。 係啦，出到嚟個面咧就係芝士漢堡或者係 即其他個三個面咧都喺度，不過就包住曬 變咗個底啦。 係啦，係啊。 佢唔係會唔會即係我想象，即係會唔會令到嗰個包裝嘅同事會好麻煩？ 會發瘋啊！ 係咯， 死啦！ 佢要對翻個位喎， 出咗個形式出嚟啊！ 都即係東南西北四個格，佢個歪咗大件事喎。 係佢係東南西北四個格啦，係啊。 係咯。 但係我諗咧，佢如果佢安排得好嘅，譬如你淨係負責嗰個漢堡包，你負責資助。 唔會啦，唔會㗎！你做後面嗰個生產線，你係接單㗎嘛？你係 可唔可以揀個最唔賣得嘅包做嗰個生產線啊？唔使接喎。 唔係我最接唔緊要，你仲要咧，因為平時你都要接噶嘛，你平時都要咁樣包包包噶嘛，你嗰陣你仲要對翻正喎。 而家咧佢咧就係 同埋得四款就得噶啦咩？ 佢勁，因為原先佢係盒裝噶嘛，佢而家改咗包裝啊嘛。 即係佢而家主要係針對四個盒裝嘅包， 但係清楚好多嘅，因為佢而家真係成個字咁樣打橫寫出嚟。 冇錯冇錯， 以前嗰啲係有啲花紋咁樣唔係好清楚噶嘛。 麥香雞咁樣佢就寫曬噶啦，勁辣雞腿包咁佢寫曬面噶啦。咁所以咧，佢有一張紙裏面咧， 考個員工咯， 考 個 員工 真係喎， 咁啊，你做食客嘅話，但係佢話咧咁樣做法咧，慳咗好多成 本。原來又慳咗㗎。 係啊，講緊啦，慳咗個盒啦，同埋慳咗咧，唔使獨立芝士漢堡譬如佢話香脆香雞有一沓紙，跟住咧就嗰個千島黃金蝦有一沓紙咁樣。 因為我諗最慳咧就係譬如你大家都當印一千張先算咧，但其實可能雙層芝士可能咧買少啲嘅。咁你永遠都剩低幾百張幾百張咁樣，可能會咁嘅。咁但係你印度嗰度冇曬紙咧，你呢啲又唔可以愛嚟借俾佢用，佢又要再開一機紙過嚟。 起碼佢而家呢三個包就可以 係啦，撈亂曬點？哦，呢個都 OK 嘅，係 啊，佢話慳好多。 唔係啲同事驚啲啫，係啦，應該熟能生巧嘅，係 要加人工。 係啦，咁好啦。另外頭先講緊個杯嘢飲啦，個杯水啊嘛 ，Chris 已經話：，好啦，我已經就飲管 啦。 人哋未走飲管，我已經就飲管啦。但係飲咧成日都已經投訴。哇！我習慣唔到啊，冇飲管咁樣，係話啲冰會倒曬落嚟啊，又凍啊，可能倒瀉啊咁樣。 佢而家啲冰黐實喺個杯邊度，好似冰山咁樣，佢唔會漂浮嘅。所以你就唔會再撞到你，唔會撞到你牌。 冰山劈開， 係啦，唔會撞到你嗰牌鐵達牙啦咁樣。 俾個冰杯你好唔好？ 有個網。隔住，好似嗰啲咧隔茶嗰啲咧， 系啊茶隔， 扎咗啲茶渣嘅。 咁啲冰點樣擺落去咧？又 咪擺完之後先擺個網， 擺個網咯。 咁嗰個網咪好，我 洗衣籃，洗衣籃將嗰啲冰擺落個籃度。 啊，用你琴日講嗰個咩洗衣機個扣， 洗衣機嗰啲 扣條冰， 越講越多真係。 嗱， 無求令你越嚟越煩。 唔係，其實佢個愛咧，呢個細路好中意。 好好笑啊！真係，係咯。 佢諗到好多嘢㗎啦，呢個人肯定諗到好多嘢。 啲又唔講得啦，咪又自己笑就算啦。 好啦好啦， 佢依然有個蓋嘅，冇唔好意思都係有個蓋嘅，但係咧佢嗰個蓋 有個格嘅。有條脷伸出嚟嘅，挡住嘅。 嗱个盖， 所以都好有生命喎。 系啊， 唔系咁，会有个盖，咁你要饮噶嘛？ 咩？以前咧饮嗰只叫做功夫茶咧，嗰只叫做八宝茶，佢咪有个茶盖喺上面咧，咁你就喺度咧攞个盖， 即系攞个盖嚟 撇一撇 酒， 避酒嗰啲乜菊花啊，或者啲茶盘住咁样饮噶嘛，好型噶嘛。 咁 点解 我哋而家饮汽水都要攞起个杯盖？ 饮汤啊！ 攞起个杯盖，跟住隔个杯嚟。 睇热就吹吹杯汽水先。 嗱，其实佢有一个好简单嘅做法，你记唔记得嗰杯朱古力奶点样饮噶？ 朱古嗰杯朱古力奶， 朱古力奶啊， 即系个盖嗰个有一个窿， 系咯，跟住你就拨开佢咯， 用个细窿嚟饮， 系啦，嗱，佢而家咧，佢而家将个杯盖，一样有杯盖，咁佢就将个杯盖嗰个窿仔位咧就摆喺侧边， 变咗罐装啊，变咗罐装个盖掩位啊，其实 exactly 就 系 罐装咯， 咁你就打开个少少咧，咁你一来又唔会倒泻啦，二来唔会个冰咧又可以走咗饮管啦。 其实呢一个之前佢哋有时推出啲特饮咧，都系呢一个呢一种盖嚟噶，即系佢个管会粗啲，咁然之后可能入边咧太贵多嘢啦，咁所以咧佢就有个咁嘅盖，就 系 有个开口位嚟插 嗰個杯蓋嗰個飲 管係啦，咁依家就話唔用飲管啦， 係啦，唔用飲管，咁但係又開翻少少位俾方便大家，唔使話啲冰啊倒 曬 嚟， 湧 曬 嚟， 或者倒瀉啊咁樣。 如果咁，我認真呢條橋，今次真係唔係講笑，之前嗰啲都係客氣嘅啫。 咁樣啊， 真係應該學咖啡店嗰啲咁樣推出佢自己嘅杯啊。 系 真系啊！嗱，而家你去嗰啲兜巴星岛咧，佢即系又掠你一笔啦，又加环保咧，佢都会有好多唔同精美啊、主题啊嗰啲咖啡杯噶嘛。又话哇，如果你攞呢， 我中意你赞咗之前咧，又会踩佢嘅嘢。 唔系呢啲好正常啊嘛。喂，你如果我系麦当当咧，边间都好咧，你仲唔乘机推出自己嘅汽水杯啊 ？O K， 我觉得。 因为我哋个个都有带水樽啦，我哋阿 Chris 阿豪仔都有带，不如怼个杯俾佢，喂你帮我斟啦。 系咪？因为你用自己樽咧，真系佢麻烦嘅，因为佢校好晒嗰个容量噶嘛。你个杯几大咧？佢摆出去咧，一咁大杯就倒到满 嘅。 其实佢应该，我谂大家唔介意，即系俾嗰啲钱咧去买佢嗰个品牌出嘅自家杯，又当个 collection 可以储。 系啊， 呢个又食翻佢环保潮流，真系啱晒嘅。嗱，你用得呢个杯咧，其实亦都系开始咧想减少嗰啲胶啊。 系啊，佢自己又唔使，唔系佢自己都唔使做咁多杯出嚟。 我记得落 credit 俾我哋丰收快活人， 系咪啊？ 如果我哋 真系做嘅话， 佢真系落个 credit 俾我哋啦，好好啊呢个。 唔係，佢哋又 係啦，同埋你又可以儲咧，跟住 又係啦，又整翻十幾款出嚟，每個車先有一款嘅咁嗰啲。 呢啲真係完全可以實行，完全可以實行。 同埋咧，即係都想同大家講下咧，即係掉，譬如你真係食完嗰個快餐店嘅時候咧，你掉嗰個垃圾咧，係可以做多一層嘅。即係我覺得啲食客啊，譬如你當日真係有個杯啦，你將你嗰啲紙啊，食完嗰個漢堡包嘅紙啊，揸埋一嚿啦，跟住咧，譬如你食嗰個薯條咧，其實食曬之後咧，你可以摺噶嘛。接得埋噶嘛？將嗰個薯條嗰個盒同埋嗰個漢堡包紙執埋落去個杯裡面，冚翻個蓋。其實你走嘅時咧，淨係抌一個杯嘅啫。 嗯， 係我覺得。 但佢係唔係可以擺喺同一個地方回收嘅？ 唔係啊，佢冇得噶啦，應該就係啊，即係 意思 咁，佢唔會分噶啦，慳翻啲掟垃圾個位，因為我見到佢成日都好大個黑色膠袋啦，但係其實栽唔曬，即係好多嘢都係壓開曬。 我哋帶阿田去食快餐店就真係好好嘅，佢會巡一巡啲台，你咁樣唔啱喎， 幫你執執執，真係壓位嘅咧。就算你自己喺屋企掟垃圾啊，掟嗰啲譬如盒裝嘢，其實應該摺埋佢先掟噶。 係啊，好啊，我哋呢個下次生活小確幸專門教。如何减少系啦，接垃圾真系。 节奏远曲不够远，索性转听心太远，背身这基仓更坚，砌船。照我起点计算，你我已分手了将一天，还是想起到眼前。我们就算互服甜蜜与新鲜，爱情就算平淡如飞机餐点，我们亦算危难时共过辛酸，错分的手可否不算，当飞机飞过半日线一边，可不可返回情人离开的一天，将分手一节到全再开演，重返彼此身边不变，当飞机飞过半日线一边，可不可返回情人离开的一天，将分手一节到全再开演，你我已分手了将一天，还是想起到眼前，我们就算无福甜蜜与新鲜，爱情就算平淡如飞机餐点，我们亦算危难时共过辛酸，错分的手可否不算，线一边，可不可返回情人离开的一天，将分手一节到全再开演，重返彼此身边不变，当飞机飞过半日线一边， 情人离开的一天，想分手一次就算再开演，后果相差可会很远。你的心宵三点，我的清晨七点，我的世界各一段。班机飞往过去那一天，仿佛想追回从前遗失的终点。假使可跟你再过这一天，或许这苦恋年又还可转。将光阴推回情人离开的一天，将分手一次倒转再开演，送返彼此身边。很想知怎样每日再微笑，微笑。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委会接获投诉，认为移民顾问公司服务质素未如理想，其中有申请移民英国的个案指，移民顾问公司撰写商业计划书的进度缓慢，耽误审批和核准机会，事主批评公司不负责任，打乱移民计划。要求讨回30,000+服务费和7,000英镑律师费，但公司回复话，申请人单方面解除代理关系，有关费用不予退还。有个案亦话，顾问公司职员声称投资移民申请不成功不收费，事主最终因为未能够按要求提交入息文件，导致移民申请被拒，但公司以投诉人无采纳职员的建议聘请律师为由拒绝退款。消委会要求业界提升资讯的透明度，不能够单凭不能够控制的第三方因素推却责任，消费者应该定期查询进度和留意移民政策和留意合约退款细则。消委会联同食物安全中心测试市面上100款烧味或者卤味食物，发现33款样本属于高钠食物，当中包括全部10款红肠样本，而钠含量最高的是1款烧肉样本。进食一整盒烧肉饭，钠含量就达到2400毫克，超出每日摄取量近20%。测试亦发现5类的烧味或者卤味的食物属于高脂食物，其中以烧鹅和乳猪的平均总脂肪含量最高，进食一整盒的烧鹅饭总脂肪含量已经达到每日摄取量近80%。消委会比较市面21间保险公司提出的28个自愿医保的灵活计划，发现保障差异很大，每年保障限额由420,000元至3,000,000元不等。其中5个计划的投保人必须选择俗称垫底费的自付费数额选项。一般而言，自付费数额越大，保费就越便宜。由于保障范围和限额各有不同，年缴保费差距明显。以40岁的男性为例，年费由2,901元至47,682元不等。若果以80岁的女性为例，年费更加由16,408元至24,000多不等。 消委会提醒消费者购买自愿医保的时候，应该先评估现有医疗保障是不是足够，经济能力是不是能够应付额外保费开支，以及保障范围和赔偿限额。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台湾地区选举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无论台湾地区选举结果如何，大陆对台大政方针不会改变。马晓光在记者会强调，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会改善和发展，台胞利益会得到维护。他又说，大陆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搞对抗没出路，搞台独更加是绝路。马晓光重申，将会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继续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和暖，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66点，跌217点，总成交金额5,05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1点，跌6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7.6，跌2.8；阿里巴巴218.8，跌4.8。新上市的九毛九系报9.28，盈富基金28.9，跌1.5；中国平安95.2，跌1.3；感恩生值11.68，升5.2；小米集团11.84，升1.6；友邦保险86.15，跌1.15；中芯国际14.46，升8.2；华夏沪深347.75，跌4.0。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09.91，瑞士法郎0.967，澳元0.69，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897，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3,912点，跌112点。港金现价报14,40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1.18美元，卖出1,551.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回去红棉路就挤塞，影响到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龙尾排到去马斯道。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通州西街一段就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接近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七咸道北由于有爆水管，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近住新围街慢线封闭，现在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和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你知唔知住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啲咩呢？ 我叫 Annie， 我嚟自印尼爪哇。我最中意香港几公园，因为好靓，同埋好干净。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z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重叠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尘梦乡。香港，香港，你那色飘难忘。 星期三嘅我们的啊，头先我哋咧亦都摆咗题目上去啦吓。呢度咧今日呢个题目咧，可以用嗰八个字形容啊，不敢回忆，但系又未敢忘记。 又真系、 哦，系啊，就系讲紧沙士， 会卷土重来嘅、哦，即系有机会吓。但当然而家唔系啦，咁但系即系都系大家都要唔可以掉以轻心。 系啊， 因为近排话呢个武汉肺炎啦，开始呢件事嘅时候，大家即刻谂起，哇，会唔会好似十几年前咁，又要全民戴口罩啊，然后好高度戒备啊？ 系啦，其实而家咧中咗头两样噶，就系、是、全民戴口罩同埋高度戒备咯，因为真系冇坏嘅。 喂，我觉得真系做咗好过唔做。 系啦， 系咪啊？ 系啊，嗱，你谂下咧，数翻手指咧，已经系讲紧咧2003年咧到而家17年前。 系咯， 原来已经17年前啦。报下数先啦，嗰阵时我哋做紧嘢啦。我同你都喺香港电台啦， 系、 哦、你啊，你生仔添系嘛？ 我系陀紧阿荣荣。 哇，系啊，我记得佢啊， 好担心咧。如果你嗰阵时即系陀紧一个 B 嘅， 系啊，仲要屋企仲有个阿仔， 佢、哦、好多噶，佢系世卫指定咧临床实验孕妇嚟噶，因为佢仲有咩猪油妈又试过啊， 猪油妈， 佢猪油感袭击嘅时候咧，佢又系咩 中咗阿妈咯， 系啊， 中咗我女， 中咗我女，好犀利噶，其实佢真系。 我嗰陣時咧，我嗰陣時就係啱啱初中，就啱啱升咗中學冇耐，咁然之後就突然之間話有呢件事啦，然後要戴口罩同埋停課，咁其實嗰陣時我細個我唔識驚啦， 係細個正常會係嘅，係 就覺得啊唔使翻學啊，哦咁樣咁啊好咯，留喺屋企咯。咁其實嗰陣時又冇話特別要做啲咩功課咁啊，真係留喺屋企等。 因為突然間啫嘛， 係啦係啦係啦。咁然之後話戴口罩嗰陣時我都唔明啊，點解要咁樣咧？即係其實嗰陣時我對成件事嗰個嚴重程度咧係冇咁拿捏嘅，依家就唔係啦。我知道嘅時候咁啊，日日我要戴口罩啦， 係 真係唔同嘅喎。即係你細個咧傻傻，哎呀唔使翻學咪唔使翻學咯，仲好可以去玩。咁樣，即係佢唔會留意，因為屋企人幫你緊張咗啦嘛。 係啊，大個就真係唔同嘅嗱，所以咧今日我哋其實喺網上咧都擠低咗個題目咧，大家真係可以回想一下咧，即係17年前2003年咧沙士呢一役咧就全城一齊就抗疫啦。嗰陣時唔知道你咧個崗位係做啲咩嘅咧，你嘅生活啊有冇啲咩 啊 影響啊嗱，因為佢都奪去咗好多人性命啦。譬如我哋一諗起一啲人名咧，我哋就永遠都難忘噶啦。譬如鄭婉文醫生。我最近咧，我老婆咧就讲嗰啲书仔咧，佢又讲翻呢个古仔咧，就同我仔讲咧，就话我哋要记住佢啊，佢系香港女儿咧。阿仔5岁咧，佢听得明嘅，佢跟住咧仲要每一日都讲话呢个医生好勇敢啊，咁样系啊。跟住佢就话妈妈我眼湿湿啊，咁样。跟住就话系啊，即系咁呢啲经历系令人哋好即系好伤感嘅。但系除此之外咧，生活嗰阵时咧，其实你谂翻转头咧。都有好多嗰啲叫做黑色嘅荒謬咧，即係17年之後你就會覺得咧笑得出嘅，譬如嗰啲搶板藍根， 係因為件事實在太唔知發生。 嗰陣時你學校有冇搶㗎？ 我學校 有冇有冇講呢啲嘢嘅同學仔？ 學校唔會搶噶嘛？學校都搶嘅咩？ 同學仔有冇討論㗎？ 冇喎，因為 你屋企買口罩未啊？有冇買板藍？ 係啊， 冇啊！嗱，口罩就一定㗎啦。然後嗰陣時仲有各式各樣唔同款啦，再討論啊邊一款有用啲啊，邊款又抵啲啊，性價比高啲啊咁嗰啲。我諗同埋最多，因為以前真係冇乜特別話即係都注重衞生，但係會做好多個步驟。咁呢度就可能話啲搓手液啊，開始又好流行啊，隨身嘅攜帶啊，咁。呢類咯，係啊， 嗱，因為咧，當SARS咧嗰陣時喺香港咧，雖然未全面爆發咧，就話二咧，我哋睇翻呢啲新聞咧，咁但係因為嗰陣時佢喺即係廣東嗰度一帶已經流傳緊啊嘛，咁佢話咧當時咧，我好記得就兩樣嘢咧就傳到嚟香港咧，即係當我哋嘅衛生當局未有一啲好正規嘅建議俾你嘅時候咧，民間智慧就有兩樣嘢已經出現咗啦，一就係板藍根， 第二就係醋， 哇，幾犀利啊， 醋真係勁啊， 喂，板藍根仲要係咧，因為即係 一啲好。陌生嘅三個字， 唔係、哦、對我嚟講係好熟悉嘅、哦， 因為長期病啊嘛， 係啊，因為都係嗰啲我認啊，真係嗰啲感冒啊、清熱啊，仲要嗰陣時 佢都食先㗎啦， 同埋好容易就會見到唔使你去嗰啲中成藥店咧，佢都有一盒盒一包包咧現成沖劑嚟嘅，就好普通嘅啫嘛。咁嗰陣時我話唔係嘛，板藍根醫沙士或者係咪即係對呢種病都得咧？咁結果咧係瘋狂到點咧？有啲人回顧翻咧就話，其中有一個香港嘅即係十幾年之前咧，就有啲中醫咧，佢就向街坊咧就免費派發呢個咧板藍根防感茶。咁咧，佢話當年咧，佢哋直情係誇張到咧，首先嗰啲沖劑全部賣斷市啦。咁然後咧，有啲藥房咧，直情將板藍根嗰張 form 咧貼喺最當眼嘅地方， 你執啦咁樣。 即係好似嗰陣時咧，即係十七年前咧，你入到去藥房、入到去超市咧，你唔會買第二樣嘢，你淨係想問有冇板藍根、有冇板藍根、有冇板藍根。 因為都盡量都唔去人多嘅地方啊嘛。 唔係，同埋覺得係醫得到啊嘛。 但主要係其實唔係一個證實咗話真係會醫到嘅嘢嚟噶嘛，純粹係大家覺得喂有機會。唔係啦，買咗先啦。 唔係啊，因為話流傳喺大陸嗰度咧， 搶購 啦，搶曬醋啦，先係醋先嘅，後來先到。 但係醋真係好勁，我覺得醋係咁家常嘅一件事都 係啊。個醋嗰陣時，你有冇都搶嚟煲下？ 冇啊，因為都即係因為咧，成日都有啲半信半疑咁樣。咁當然啦，即係話只菌嚟到嘅時候咧，咁大家我借用咗一個方法就係戴口罩咯，不停咁買口罩咯。不過不停買口罩，我都未買到 N95。 哦，係嗰陣時都難買㗎。 N95係嗰陣時又先識佢，哇！乜有個即係成有埋個型號咁樣係點樣啊？ 係啊， 個個戴住個 N95，跟住佢話曾經何時炒到100蚊一個，講咗17年前啊。 已經係嗱醋咧，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啦？而家支醋幾多錢啊？ 一支醋，10蚊8蚊 一支啦。咁咧，我哋睇翻啲資料圖片咧，唔知道我哋啲聽眾你有冇份幫襯過啦？當年。原价都系讲紧10蚊8蚊，甚至乎因为17年前就7蚊支咋， 系啊，咪10蚊8蚊支。 但系疯抢到50蚊一支， 系啊， 一支白醋抢到50蚊一支，哇！影翻嗰啲相咧，你全部见到啲 snipe 咧，全部都走埋去咧就抢。其实嗱，后来咧，大家系发觉咧。我哋用咗民間智慧早行一步，因為後來見佢都有另一組數字，就係1:99。 係啊， 就係用呢個咧 宣傳咗出嚟啊嘛，係 啦，漂白水消毒啦，同埋火酒咧，你諗下，我哋嗰個煲醋其實係咪就係第一步咯？煲醋殺菌都係我嚟抹嘢啊，清潔噶嘛。 呢個咪小確幸嘅事。 真 係 小確幸喎！ 我咪先，我想問嗱，嗰陣時個醋買翻嚟係攞嚟點用嘅？即係煲完之後攞嚟抹嘢嘅，唔係我嚟飲。 係啦，唔係飲嘅，佢就愛嚟煲醋殺菌咁，所以 係啦，即係當係一啲即係清潔殺菌咯。因為你掂到啲嘢，因為佢話會人傳人啊嘛。 係啊， 你掂過嗰啲咩嗰啲口水啊、飛沫啊嗰啲咁樣。 係啊，佢話好犀利㗎。佢話因為當年咧，原來就未有正式。有啲防疫建議，甚至乎話，就算去到後來咧，酒精、火酒嗰啲嘢咧，即係阿天而家常備嗰啲咧， 我都話嗰支嘢由2003年到而家，我都係 都未用完， 係 咁真係 冇離過身啊！ 係啊，佢話原來就係嗰陣時興起咧，有啲人話搶唔到咧，就話喂攞醋頂住先啦。只不過後來醫學界咧出嚟澄清就話，煲醋咧殺唔到菌噶，大家先至咧停咗手落嚟咁樣。 係啊，咁跟住咪瘋狂就喺度買板藍根啊，1:99。 哇！真係諗起呢個真係誇張。 白水，你屋企有冇嗰时有冇啊？ 有噶，我记得阿妈都有好勤力咁样去抹噶。咁佢真系点样沟法我就唔知啦。我冇攞个量杯度佢系咪1:99啦。但知道嗰个意识提高咗好多咯。甚至你唔好话即系就屋企你落翻楼下，你譬如话揿个 lift 咁样咧，以前 系啊系 係抹嗰個嘢嘅啫。 係啊， 依家咧又會加咗嗰塊膠喺面， 近排咪又加翻咯。近排又加，有冇加翻啊？你嗰 頭？我不嬲都有嘅。 係咯， 其實不嬲都有㗎。 自從開始之後就冇走過啦。 冇走過啦，冇走過啦。呢個都好緊要嘅。咁咧，我哋啲同事幫我哋揾翻啲資料咧，亦都有一個新聞係咧。当年曾经有一个 email 咧喺医学院度 send 出去咧，就话建议大家咧用锁匙去按升降机制。 我就系想讲呢样嘢， 避免手指接触到呢个 lift 掣咁样。 系啊，好疯狂咯呢样嘢，即系你揿啦，跟住开始揞烂咗人哋啲掣，凹咗啦，跟住你咪本来铺块胶话抹嘅，又戒穿咗人哋嗰块胶啦，跟住又冇咗个作用啦，跟住开始叫嗱，你哋唔好用锁匙。 系啊，跟住就话唔好啦，我啲掣烂咗，我冇得咩噶，冇得显示出嚟。 系啊，真系嗰阵时你有冇都试过咁样揿 lift 啊？ 其实而家我见到好多公公婆婆 有。 系又是公公婆 攞士的添啊，佢攞拐杖有噶。 士的会唔会距离太远啊？ 唔系，佢咪笃咯，佢笃 我，因为佢拐杖咩啊？咁咪好远， 佢咩都有 瞄准，要好准。 佢攞住个碌棍咧， 佢可以揸近啲噶嘛？即系譬如嗰支嘢咁长，佢揸近啲咪照 得。咁后边都好长， 好犀利噶， 成个 lift 得佢一个先做到。 我发觉原来几多都系咧十几年前嘅嗰啲叫做 十七年前 回忆咧，佢。养成咗我哋某一种习惯咯， 系 系啊， 嗱一比九啊九就肯定噶啦，即系你而家咧，我唔知你自己屋企而家拖地会唔会用啦，我日日都系用紧呢个一比九啊九嘅，咁啊跟住嗰啲消毒诶湿纸巾啊，酒精搓手液啊，嗰啲咧系。冇嚟过噶，咁样俾 我想 confirm 因为我有时我嗰阵时太细个，唔知道其实会唔会大家以前都已经系咁，即系譬如沙士之前，你会唔会食饭前攞个洗手液出嚟搓搓，跟住嗰啲酒精？ 沙士之前一定唔会，一定唔会， 真系因为嗰 我谂系最洁癖嘅人咧都唔会谂到咁嘅，即系你攞湿纸巾抹手可能都会嘅， 即系你可能去厕所洗完手翻嚟咪算咯咁样。 你净系戴口罩嗰阵时都唔兴噶， 系 喺沙士之前咧，你戴亲口罩咧一定系病都唔戴口罩，你唔会咯。嗰時如果要戴口罩咧，你諗唔明喎。 即係好異相噶嘛，會覺得戴咩口罩啫，好人好者。 係啊，咁我啲聽眾咧都有參與啦。譬如咧，阿 Lisa 咧，佢就第一時間話：我記得阿母親節都冇得去慶祝。佢話咧，如果唔戴口罩咧，就會俾人問你驚唔驚啦。咁啊 ，Matthew 咧就話啦：，喂，我記得嗰陣時啊，飲茶唔使等位。因为大家根本就唔想出现喺嗰啲人多嘅场合咁样，咁然后咧嗱，好多人都讨论呢个就话，诶嗰阵时买嘅楼几多钱啊？太古城卖百几万，将军澳中心咧又系讲过十百千万，都系百几万。 咩啊？你 即系全部都系百几万。 你讲淘大啊，系嗰个疫区啦，几十万就嗰个医助。 系啊，吓死你啊，真系。 即系 我有都有少少想了解，因为都系嗰句嗰阵时太细啦。即系 你唔使讲三次嘅 系。 系 啊，我惊大家唔记得啊嘛。唔系因为依家你个楼价讲呢个出嚟系我冇办法相信嘅。 系。 咁可能系咁低嘅咧？但系嗰阵时系咪真系大家冇信心到，即系觉得买咗都仲会再跌？即可能会百几万都变几十万， 系啊， 所以都唔敢买咧。 唔系间间都几十万，重灾区特别系淘大咧，啲人而家成日所谓事后后悔咧，就会话、如果嗰时系啊，我成日听到我哋啲同事都话噶，我嗰阵时我借关东都走去买啦，如果借到买咗佢就发达啦咁样。 系啦、啊，但系嗰阵时系咪惊佢即系可能好耐都搞唔掂， 又惊佢搞唔掂，又唔知几时完。 系啊，因为成座大厦啊嘛，讲紧嗰啲喉管咁样上去噶嘛， 我觉得嗰阵时嘅记忆咧，仲会楞埋咧，就系、是、每一日你都播喺电视度咧，就会见到佢有嗰啲联合记者会咧，就有即系杨永强啊、高永文啊嗰啲，全部每一日都走出嚟同你公布咧最新嘅数字。咁嗰轮咧，你系真系好阴功嘅，因为每日都升嘅，每日咧，我记得佢仲系不停，譬如话有双位数、三位数咧，会有呢一啲咁样嘅分布嘅。几时开始咧？大家有曙光咧？我记得咧就系新闻报道咧就话，连续几日咧都系得单位数， 系 即系譬如可能今日有廿个嘅就双位数啦。跟住咧，如果嗰一日咧新闻就话咧今日终于出现单位数咧，哇！啲人啊直情我哋已经翻工啦嘛喺呢度咧，新闻部啊，大家嗰啲全部都话，哇！好似回落啦，回落啦， 系 啦， 即系好似睇股票咁样， 系啊，但系 每日都留意个数字， 系啊，但系你系第一次都想个数字跌嘅咯，你每日都话喂哎呀又变翻双位数，跟住佢连续几日咧佢有个好讲。佢就话已经连续唔知十几日咧都冇新增个案 咁、 样 嘅。佢有个回忆嘅，咁啊呢度就讲紧咧，就话零二年底啊，其实喺大陆里面咧已经流行咗一个咧不明嘅肺炎。咁啊去到咧零三年嘅二月咧，咁啊就话啦，哇咦，那个不明嘅病毒咧由广州嚟到香港，由零三年三月开始啦，咁样嗰个爆发肺炎啦，疫情啦，咁跟住咧世卫咧叫做沙士，咁啊跟住咧去到一连串去到四月啦，去到五月。去到五月先至首次发 即係零感染啊，即係個案，即係話喺三四月期間咧，數字日都 好 風波，係 啊，好多㗎， 即係結果當然啦，都有即係成200-300人咧就 死咗 㗎，死咗啦咁跟住就去到六月咧，香港先剔除咗，即係剔除咗嗰個疫區嗰個名就， 冇錯。 幾何時我哋都係一個疫區嚟㗎， 咁嗰陣時影響到即係當然係即係每次睇新聞嘅心情啊，你個人個心情啊，甚至你人與人之間嗰個關係咧，有時都會影響埋，因為大家都戴口罩咧。其實看不到大家的表情， 即係咧， 這裡我哋有個聽眾都講，佢話喺公司開會咧，全部十幾個人戴曬口罩，跟住睇唔到大家的表情，就係靠眼神估下大家的反應。即係你知啦，有時啲下屬就想估下個老細啊，講完呢句之後，到底佢係覺得好定唔好咧？估唔到，因為佢遮曬得隻眼。 唔係，因為都冇辦法，大家即係公司都會規定你去戴口罩咯。 係啊， 即係不論你係有病與否啦，都大家要保護自己。 唔係，同埋因為公司都一個好密閉嘅環境，即係阿田都成日講噶，直播室係一個密閉嘅環境，係啦，有咩事都一定要保護好自己咁樣，咁所以即係就算普通 office 都係啦。你諗下，十幾個人坐埋一齊開會，用乜嘢好多？ 係啊，同埋嗰陣時好興去洗樓咯，啲政府官員。咁、我哋香港電台都曾經何時有個活動咧，都出咗去洗樓。 係、 即係希望即係希望大家係啦，即係幫手一齊清潔嗰啲叫大廈啊、大堂啊、lift 啊、扶手啊咁等等嘅嘢嘅，我哋都出動過嘅。 咁嗰陣時仲有一個關鍵字，我覺得咧嗰陣時大家就記得好深刻噶啦，就係、呢個社區爆發咯。因為大家喺度爭論緊就係有社區爆發未啊？咁當年嘅即係政府高官咧，楊永強咧仲堅持話冇啦，仲動腦添。咁去到後來真係終於證實咗咧喺社區度已經 動腦嘅喎，但係 係啊，嗰陣時成日都動腦。咁即係呢個我諗好多人都記得就話，喂呀，如果你早啲認咗嘅。你又唔使搞，你早啲知道社區爆發，大家就唔使即係好似個防患咧，就未去到咁高戒備，可能好多醫護啊，或者嗰個隔離就會再做得好啲。咁而家講到隔離咧，又有另一個回憶。嗰陣時佢話有好多所謂自我隔離、家居隔離咧，包括我記得嘅 去咗度假村， 度假村係啊，真係陰公 去咗好多個度假村啊， 度假村， 去度假村唔係度假係。 被隔 離， 被 隔 離，係啊，麥理浩啊，定嗰啲全部都有啦。跟住我，李元滿，跟住我見到有啲回憶咧，就係話做酒店業咧，佢話嗰陣時啲酒店咧開房嚟俾人哋自我隔離嘅咯。佢話你一係就係匿喺醫院度，即係俾人哋困喺醫院度。佢話唉算啦，咁啊全部就有啲入咗去酒店， 係 好誇張咯，即係嗰下。 佢個意識真係呢個係需要好高嘅自我嘅意識，係咪先？即係自我隔離嘛。 係啊，仲有一樣嘢就係成日有個口號就係洗手洗手再洗手。 邊個講嘅？係啊，我最記得董太嗰陣時。走出嚟，哇！我都挤咗呢张相喺我哋个面书度咧。当年董牌全身，你有冇印象啊？全身防护装扮，系啦，戴埋口罩，跟住咧杀气腾腾咁啊，就洗手洗手，洗手洗手洗手。 有听众就话咧，佢话啦，佢有两个咧超好嘅老板啊，咁佢就讲咩咧？佢话当其时佢系俾钱所有同事 系 做咩咧？搭的士翻工，佢话咧就唔使逼公共交通工具，又喺泰国嘅公司咧空运啊 N95咧，大人啊同埋小朋友口罩分俾员工啊， 系啊， 真系几唔锡佢哋啊， 系啊， 跟住我呢度又有一个咧，又系头先我讲自我隔离啊嘛，话酒店啦，佢呢度佢话记得嗰阵时咧，好多人入晒西贡同埋郊区， 呢个我唔记得咗， 系咯系咯， 跟住点啊？ 佢话搞到郊区仲多人过旺角嘅弥敦道，跟住话咧坐巴士翻出去等十几架先走到，同埋架巴士系逼到连位都冇得企。 呢、這個真係冇印象，即係原來啲人，但係你又覺得合理嘅避難啊嘛，咁你梗係想走啲遠離人煙嘅地方啦。 點知又咁多人喎？ 係啊，係啊，嗱，跟住 Terry 咧，我覺得呢個真係陰公豬啊！佢話記得當年佢喺大台度工作，沙士爆發，公司就話共度難關，動身咳商量。然后咧，所有现场节目咧都冇咗现场观众，同而家一样咯。 系咯， 依家好似都系， 即系之前唔系试过冇现场观众咯，真系。哇，嗰阵时真系 因应一啲事情咁啊，突发事情先会咁嘅啫。 所以嗰阵时我最记得就系黄子华咧，佢就做咗一场喺医馆做嘅。武碳用，咁咧就係沙士期間，全場戴住口罩，佢上台都戴口罩，佢仲玩咗個 get 咧，就話不如我哋除口罩啦，除一個仲有一個喺裏邊，係啦，然後佢最尾就話真係認真，跟住佢盤死除咗佢，佢話呢啲有冇人陪我？我明明係頭號 fans 嚟嘅，我坐第一排啫嗰陣時。我同我老婆望一望，都系唔好除， 系唔使用嘅。 嗰时真系惊嘅， 一 个地步。 佢一个人喺个台嗰度啊嘛，佢侧边冇啊嘛。 系啊， 但系你隔篱嗰个全部都系人。 你谂下当年嘅情况，你咁样即系戴住口罩，你惊到咁噶。 系啊，同埋个原理就系大家都戴，我唔戴都即 系 一个唔戴咪得咯。 系啊， 其他全部都隔住啊嘛，咁就咁样咯。 所以咧，即系点都好啦，即系而家个疫情咧，就系大家都要留意住新闻啦。咁啊，戴以后唔戴口罩嘅，大家都自己决定啊。不过都真系记得啊，即系干净卫生企理咧，唔好去人多嘅地方咁等等嘢 咧都要做好保护。 咁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沙士嘅时候，大家成日唱边只歌啊？ 知道啊。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Oh, deep in my heart, in hand, we walk hand in hand, we walk hand in hand, we walk hand in hand, someday, deep in my heart, oh. We shall overcome， 希望呢只歌喺17年前可以令到我哋走出呢一个阴霾，嚟到今时今日，香港人一样可以克服我哋嘅困难嘅。 首阶段贸易协议有关文本内容将会喺签署仪式之前先对外公布。美国财长努钦表示，达成第二阶段中美贸易协议之前，美国将会继续维持对中国商品嘅关税。较早前，努钦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文本内容不包括中国采购美国产品和服务细节的机密附件，中美双方未有就贸易、关税以至第二阶段谈判等问题达成任何协议文本以外的口头或者文字协议。分析对首阶段贸易协议的成效抱有怀疑的观望态度，除了内容细节仍未公开，外界忧虑中美将重要贸易协议条款保留到第二阶段的谈判。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间和暖，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25点，跌259点，总成交金额54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1点，跌6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7.2，跌3.2；阿里巴巴218.6，跌5蚊。新上市的九毛九系报9.38，盈富基金28.85，跌2毫；中国平安95.1，跌1.4；感恩生值11.72，升5.6；小米集团11.82，升1.4；友邦保险85.9，跌1.4；中芯国际14.4，升7.6；华夏沪深30047.65，跌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7，英镑10.129，瑞士法郎8.041，澳元5.363，加元5.954，新西兰元5.139，欧元8.6572， 每百日元兑港元 7.077，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8.6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915 点，跌109点。港金现价报14,40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1.53美元，卖出1552.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马纪仙峡道来回方向近住富汇豪庭一段都是挤塞的，马纪仙峡道来回方向近住富汇豪庭一带就挤塞。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返红棉路就挤塞，影响到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就比较挤塞㗎。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马斯道啦，红棉路上山车龙排返去中区消防局对出。喺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启福道桥底。协和街落返观塘道啦，车龙排返去物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定富街。咁喺新界啦，荃湾嘅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挤塞咁影响到而家青衣北桥啦，出返去荃湾龙尾排到去青衣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清水湾道碧欧落斜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和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Quincy，如果你唔见一个 passport， 你会唔会揾阿一帮你呢？ 我系会揾阿一帮手嘅。我觉得佢都系持有一样好小心咁 pack 佢啲嘢，即系虽然佢屋企都比较混乱嘅，我相信佢出国应该系会小心啲嘅。 Hello， 我系 Grace 霍根，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妹。 我是欧阳振华，如果你还在看模拟电视，是时候行动啦！全面数码电视广播2020年12月1日开始实施，有需要又合资格的住户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就可以继续看免费电视，长者找人帮手填表和交表都得的，打2922-9230了解多些啦。 而家啲小朋友好有承担嘅。 平时我会叫我阿妈唔好理我，等我自己嚟做好，而将来系我自己嚟嘅，等我去抉择点样做。如果欠交功课，自己嚟， 自己受， 系自己承担责任。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风骚快活人今日有谂起板蓝根都仲系记忆犹新嘅曾志豪。 风骚快活人今日有啊，长期拿住嗰支士同火酒系咁喷喷喷嘅桂花田。 仲有嗰陣時沙士仲係唔係好識死，依家呢就非常之知道呢個衛生嘅重要性，日日都係戴口罩嘅 Chris 梁彦忠。 風騷 快活人。 好啦，电话号码，电话号码 系1872388。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做咩啊 ，Chris？ 系一阵间咧，系猜猜我是谁。今日嘅呢一个 topic 咧，做咩啊？笑咩啊？ 冇啊， 哎、 好好咯， 系咯，接到 啦，接到好嘛？ 系咯。咁我哋今日要估嘅题目咧，就系噔噔 真系72行咯， 系呢个职业啊， 系啦，各行各业啊，睇下你估唔估到我哋 系咪一定香港嘅职业嘅咧？ 冇问题， 你知啲可能唔系香港 咁啊，香港好啲啦，因为咁世界各地嗰啲古灵精怪咁啊，又 因为惊太易又话太易啦，一间太易估都唔开心。 咁如果你一间举嗰啲例子，嗰啲咩暴雨师咁点搞啊？ 咩叫暴雨师啊？想问做乜嘅？ 唔系咯，专门喂奶咁样嘅，系咪型 好 多？ 专业咗啊， 系啦，型好多啊，配合翻大台啊嘛，即系整个暴雨师。 总之诶，职业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我哋十二点半之后咧，就同你玩下呢个 系啦，估下。究竟是讲边个职业边个行当？ 我哋会俾三个 tips， 跟住你就去估。但系你可以问问题嘅，你放心，包你一定估得到。 又唔好讲包你，我哋一定会辅助你。 我试过有一个争啲估唔到噶， 会噶会噶，1872388，1872388啦。 系啊，喂，我想问一下咧，大家咧，即系都中意去旅行啦， 系 去过最短会去几短咧？ 最短啊？ 系啦，即系有时你知 道你 我去阿田屋企探一探佢，我当去咗旅行。 唔系点都你要飞嘅。 我要飞 嘅， 要飞嘅，啊好，诶最短咪试过去， 真系台湾啫， 台湾咯，我试过最快嗰日咧系即日来回咯， 哦你即日来回过台湾， 系啊，但我唔当玩嘅，因为嗰次总之系有啲嘢要做咁样咧，我直情机场都冇出啊，喺嗰度接一接啲嘢就走咗啦， 哦咁， 好似走水货咁样， 真系好 忙啊，如果件事就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嘅， 如果你话真系要当落咗地咧，入咗境然后玩一玩咧，我净系最赶咧就试过啊，咁啊澳门咯，啊不过如果你要飞嘅话。 飞 日本嗰阵时咧就系 几段咧？ 应该系两日一夜定咩？两日 一 夜 日本咧真系好扯喎！ 系啊，因为咧嗰阵时咧有个 friend 佢做航空公司咧，佢仲有嗰啲超平机票咧可以益我哋呢啲即系友好啊！咁咧嗰次 航空公司有益朋友嘅咩？ 系啊，佢可以写名咧，佢仲可以写个名就话可以免费买，唔系免费即系超平机票， 系咪嗰啲一折嗰啲啊？类似 总之我记得咧，俾几嚿水嘅咋，就可以飞去日本啊咁样。咁嗰次点解会可以赶到咁咧？搭夜机喎，凌晨机咧。咁咧，搭到去名古屋，因为嗰阵时仲有世博啊。咁咧，名古屋到嘅时候咧，就朝头早六点几。咁咧，直情咧，只系 check in 咗咧，都冇瞓啊，就玩， 好赶啊。 系啦，玩啊嘛。咁玩完之后咧，到夜晚咪瞓咗一晚咯。跟住第二朝再玩到夜晚就走啦。 咁所以嗰阵时系因为有呢个平机票， 同埋 系 啦，系啦，就睇世博，同埋最紧要咩啊？嗰阵时后生啊嘛，你觉得你咁样讲都 OK 啊嘛，冇问题啊嘛。 系啊，你最近你都话咩？又五点几瞓又成啊，喺台湾都 佢被逼噶嘛， 系 啊，咁 冻 嘅 真系。咁啊，真系最近嘅路程就系又飞嘅，就真系去台湾咋。 系咯，几短咯，就 系 话， 即 系 你个日数咧。 哦，日 数一夜咁啊，都系。 唔系，我唔会噶。点佢都真系 系咪仲辛苦过唔放假咁样？ 咁啊系。 如果得太短就会好戆居噶啦。 系啦，我就会早早去，夜夜翻，都系三日两夜。 系 啊，我今日咧见到一个新闻咧，呢个故事好神奇噶。 一日一夜， 佢都系24个钟。系啦，佢住喺美国嘅。 O K， 佢就飞去墨西哥，24个钟。咁呢个都好快啊，佢都系住咗一晚就翻翻嚟啦。咁样系啦。咁你 咪即系等同于我哋去即系近嘅地方啫嘛。 系啦，因为佢即系墨西哥都要飞，但系唔系好远嘛，对于美国人嚟讲咁样。咁你觉得喺24个钟可以发生到几多嘢咧？即系譬如话你话豪仔嗰个都系两日一夜啦，其实。同佢屋企有得 fight 噶啦，我覺得。 係。 你都係日本名古屋。 係係 咁你係咪由朝玩到晚？ 係啊係啊。 因為你覺得要把握個時機。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係佢今次咧，其實佢就唔係嘅。點解佢要特登飛？佢都係有任務嘅。 係。 因為原來佢發現咧，佢喺航空公司嗰度咧，佢爭唔知200几蚊嘅呢個美金，使咗佢咧就可以躍升為呢一個executive platinum 嘅呢個 status， 即係咧白金會員。 哦，咁勁噶！ 系啦，即系咧，因为佢飞得够啦嘛，但系争200几蚊啫，你唔飞埋去你就做唔到咯。 200几蚊，佢跟住就去话知佢唔好理佢啦，为求达到目标，我辛苦我都要去。 系啦，佢就飞，因为 即系等于我哋啲师奶买嘢，太太啊，你争 廿蚊， 唔好话争廿蚊太少啦，你争128蚊，咁不如你会唔会谂住买多少少嘢？ 百几蚊太多啦，对你嚟讲你坐佢都傻啦。 我都 通常 百几蚊唔会。 我试过最就系争2蚊，跟住我买多包糖，点知俾多10蚊出嚟，哎呀，几唔抵啊，真系唔知。做乜鬼啫？ 系啦，就系佢话争呢个200几，佢都有问过航空公司嘅，喂，可唔可以直接俾呢啲钱你就算啦？咁啊，升级咗做会员好啦， 系 啦 系啦， 因为做咗呢个白金会员咧，迟啲再飞又可以好多待遇啊， 当然啦， 免费 upgrade 啊， 争好远 啊，系啦，咁佢就话航空公司得，你可以就咁俾钱嘅，不过就要俾1800美金， 1800美金， 争好远。 咁你梗係唔會咁做啦。 即係200幾蚊係美金定係 美金？ 港 全部都係美金。 美金 ，OK。 係啦。 哇！ 咁冇理由你為咗要俾佢，你唔想飛，你就俾多千幾蚊美金㗎。咁你真係飛就算啦。咁於是咧，佢就揾咗啊近近地啦。 唔係，跟住佢就話：究竟有邊度有啲機票係200幾蚊美金嘅咁啊？ 佢又咁樣揾啦，然後佢就揾咗貴少少嘅400蚊美金，就飛去呢個墨西哥咯。飛完之後就飛24個鐘。咁你所以見到其實佢唔係真係為咗享受㗎嘛。佢純粹想滿足到嗰個 資格。 梗系换多，我俾翻千零蚊啫，跟住我有升格啦，升格之后好多优惠， 系啦， 同埋一日啫嘛， 系啦，系啦，即系谂住牺牲少少 weekend 量一夜， 咁佢个行程 系啦，佢去啦，其实佢冇乜行程嘅，佢系谂住咧，即系去嗰度就咁 hea 下廿四个钟啫嘛，咁然之后咧就可能去一间酒吧饮下酒，咁然之后瞓个觉，第二朝飞， 系 佢想满足咗啫， 呢件事 系啊， 系啦，即系好似嗰啲，我去台湾食个咩牛肉面，翻翻嚟先， 接翻嚟，系啊，我去布拉格广场度喂白鸽， 系啦系啦，但系佢系墨西哥，点知咧发生咗好多嘢喎？ 毒枭，毒枭，枪战，枪战， 你觉得会咩事发生？ 遇到毒枭枪战，跟住呢入夜总会度，然后遇到几个女郎，全部都黑帮嚟嘅，跟住就夹住佢翻酒店度。 等先，点解你会觉得嗰个系一个男人嚟嘅？ 佢头先唔系话男人咩？ 系男人嚟嘅。 我冇，好似冇讲男人，但系佢真系一个男人。 哦，系佢冇讲系啊。 唔系我哋呢，我哋 咁你又觉得咩分 别咧？歧视系咯。 唔系女人先会贪，即系叫做即系嗰个贪图多啲。 都唔系啊！如果你俾到我争光少少，我升噶啦，真系。 讲个旅行去埋啫嘛。 系咯， 咁廿四 遇到劫案，遇到抢匪， 近噶啦，都系同少开始同钱银有关嘅。 一定系 噶。 哦， 系啦， 佢输，赌 钱。墨西哥有冇賭場？ 唔知啊， 好似 冇。嗱，我話俾你知，佢開佢做咩先好冇？佢去個酒吧飲酒啫，飲咗兩杯啤酒。 係， 啊，係啦， 醉酒鬧事 都冇， 脱衣舞。 諗下外國人醉兩唔會兩杯啤酒就醉酒， 兩彎。 佢真系买咗两杯啤酒， 两个品脱。 佢买咗两个啤酒，跟住就出咗事。 出咗事 系啦，开始出事啦。 醉酒驾驶俾警察拉到。 唔系，我谂嗰度冇咁严嘅。 系啊，应该冇。 打交， 嗱，再讲多少少啦。 好啦， 侍应就出嚟， 系 就同佢埋单咯。 我同佢埋单。 系啦，300蚊美金。 三百蚊美金，佢冇钱俾。 唔系点解？ 哦，咪300蚊美金咁贵 嘅系。300蚊美金嘅事啊。 哦，遇到全场请晒。 佢响咗个钟。 系啦， 唔系佢就系话。喂，我咬两杯啤酒，可能正常大家会预个价钱，咪最多都系即系当尽咗你100蚊港币啦， 入到100蚊一杯，整冻200蚊啫。 系啦，佢而家300蚊美金，即系讲2000几蚊埋单，咁即系俾人呃啦。 系啦， 即系好似以前我哋有啲人会去啲唔同嘅国家旅行，啲 friend 都会讲过，去唔知边啲地方饮两杯酒咧，无单无端端几千蚊噶，然后佢又唔俾你走啊。 啊，饮花酒啫，佢去咗。 系咁，佢呢度就冇讲嘅， 冇讲啊，佢 系啦， 曳啊佢。 佢净系话啦，总之你而家要找呢条数，我哋嘅啤酒就系咁贵。如果唔系咧，我哋就 call 警察。 系 啦，咁然之后咧，咁啊，佢就冇办法啦，谂住都俾就算啦，咁样啦，佢就攞佢个信用卡谂住找数咯。 哦， 但又唔得，可能佢因为太赶啦呢个行程，佢冇通知银行。 海外嗰啲 系啦，银行当系嗰啲咧，即系假 诈骗， 系啊诈骗咧就 block 咗佢呢一个咁样嘅交易。 O K， 系啦，咁系找唔到数。咁當地嗰啲人 多錢冇諗過用咁多錢 噶 嘛， 飲 兩杯 酒啫 嘛， 係啦係啦。咁於是咧，係啦嗰個咁樣嘅吧嗰個主管咧，可以就嚇佢啦，就話嗱，我依家帶你出去撳錢，你可以即刻就俾翻啲錢我哋，咁我就 call 警察咁樣。咁然之後咧，嗰個人就仲心諗喎，呢件事唔係我錯啊 ，call 警察咪 call 警察咯， 係啦，我驚你啊，報警， 傻仔嚟噶， 係 真係 中招啦， 中招， 係啦，原來啲警察 當嘢就警察開嘅。 真系类似呢啲，系夹埋嘅， 夹埋啦，定系啦？ 呢个真系黑警。 如果唔系，嗰个人点会咁样不停同呼吁佢？你够胆你就唔俾钱，我就 call 警察。 系 有恃无恐啊，真系。 系啦，于是咧就警察就捉咗佢啦。咁然之后咧就上咗手铐。 系哇！ 仲要上手铐嘅同时咧， 系 嗰个酒嗰个酒吧嘅主管做咩咧？攞埋佢个张信用卡。 哎呀！ 同埋嗰个 passport。 系 即系夹定。 扣留咗啦，已经。 系啦，就顺便攞埋佢啲嘢走咁样。咁然之后佢完全冇得反抗啦。可能佢未必讲到咁多西班牙文啦，沟通唔到啦。同埋大家夹计整蛊，你有埋警察喺度，你可以做咩咧？ 系咯， 于是就俾警察就带咗翻去，仲坐监，即系我谂拘留啦。咁然之后咧就 就起诉佢，因为佢冇钱找数， 系啦，当去食霸王餐啦。 跟住又屈埋佢啊，即系咩使用唔知咩信用卡。 哇，好在唔喺边度就唔系变嫖妓噶啦，应该好快噶啦， 系啊， 佢中意写咩写咩啦。 系啦，讲真，而家咁样嘅情况，佢真系话你咩 都得噶， 系咪？系啦，咁咧佢就，但系佢又同个警察讲啦，喂，起码俾翻个 passport 我啊，先我都要翻屋企噶。咁样，警察就话，诶，得噶啦，我运你30分钟。之后放你走， 哇， 30分钟， 三十分钟，即系佢可能做个样咁啦。 人哋行政拘留都48，佢30分钟真系抵，真系。 结果咧，几个钟之后 就放，冇钱，碌唔到卡，因为碌唔到卡啊。 系咁，然之后佢就， 喂，咁唔知点算啦，系咪先冇人嚟救佢？咁又佢又可能沟通唔到，又唔知点解 自己逃走。 哇，咁呢个变咗就 逃犯噶啦，变咗 系啦， 系啦，咁点啊？ 哦，打俾特朗普。 呢个时候另外一个传奇走出嚟啦。 哦， 当地嘅一个监犯 点样咧？ 喺里边就话啦，我喺呢度几十年噶啦，系啦，我救你出嚟， 类似啦。呢个时候咧，嗱，开始呢个系一个警匪元素，系咪？ 哇， 佢开始有埋呢个浪漫元素。有一个 清洁阿姐， 有个肯亚嘅女人， 肯亚 突然间嚟到，就话听咗呢个故事之后咧，帮佢找一条数先， 吓、啊、 救佢， 哦、啊， 点解会知道有个咁嘅新闻？ 佢呢度就冇讲啦，因为呢个其实系呢一个发生事件时候喺网上面讲翻出嚟发生咩事嘅，咁、 哦 okay, okay, okay, 就话呢一个 突然间有个奇女子就出嚟， 系啦，有个奇女走出嚟， 个女子 $300 我帮你找数， 然后最重点嚟啦，佢话佢发现佢都几靓， 啊， 佢就有少少中意埋佢， 然后仲要 one night stand 添。 问题系，喂，人哋又救你，跟住佢又靓。边 个话边个靓啊？个男觉得女靓。 佢话嗰个肯亚女靓啊，觉得。 O K O K。 系啦，我谂佢觉得好型啦，即系英雄救美。而家美救翻我。 系、哦。 我而家喺呢个墨西哥落难。 落难、 啊。突然间有一个嚟嘅非洲嘅奇女子，走出嚟救我，帮我找一条数。 哇！呢个系联合国爱情故事嚟嘅。 好型啊！ 系啦。 系啊，然之后咧，佢又仲可以一齐翻嚟 L A 啊，然之后咧就开始。 啊！真系啊。 系啦，仲有一个 kiss goodbye 添。 哦、 真系开始发展，谂住交换咗个联络啊，然之后咧就佢哋最后系新年嘅时候翻去屋企， 系 开始联络就可能仲识个新嘅女朋友添。 点知原来佢系肯亚当地最大嘅诈骗集团嚟嘅， 仲要开始讲落去系咪？ 就系咪啊？系咪啊？ 你妈 警察，同妈警察喺度咯。 原来做咩嘢？入到屋企之后再偷， 再偷过嘅，咁原来直接衰到喺度掟咗落狮子老虎大笨象嗰处。最后点样咧？最后有一个南非嚟嘅香港人救佢，嗰、那个就 系 梁彦忠啦， 就 系 我啦， 系啦，佢就将呢个故事卖咗俾你，你就将呢个故事带翻嚟广播道嘅直播室嗰度，就系、是、咁样。 哇嗱！真系系咪越讲越似一个剧情先？ 系、啊， 真系好似一个拍翻套戏。 系咯系咯， 系啦。然后呢个反而 真人 show， 真系呢个一个反应，因为原来呢个咧系一个本身一个电视嘅监制嚟嘅。 我假噶， 唔系真嘅。 我真噶。 佢完咗呢件事之后 咧， 佢反应唔系觉得即系黑啊或者咩，因为佢都识咗个女仔。 系咯系咯， 系啊， 要即刻拍翻套戏先。 哦， 即系觉得有灵感啦。 系。 佢拍翻呢套剧就开始要揾下物色下有冇啲投资者啊。 佢直情可以用翻唔系啊，佢用翻美国自己嗰套成名剧集24咪啱啱好咯。系咪都系 24 hours 发生嘅事？ 而家好似一个现实版嘅 Hangover 嗰套戏咧，突然间话醉咗24个钟， 醉爆伴郎团一样， 即系去咗泰国，佢翻嚟结婚嘅，就 系 咁啦。原本谂住24个钟去下呢个墨西哥，赚下个礼数啫，咁样点知无端端搞 即系有个奇缘过去，真系 跟住俾特朗普知道咧，又爱嚟游说啦。我都话要有个墙噶啦，哇，咁啊又嚟啦， 要起个护空墙， 系啦，系啊，劲喎，真系 系啊。咁于是 结果有拍到吗？ 冇啊， 啱啱 发生噶咋， 哦 okay、 所以可能迟啲大家过几年咧，见到呢个故事就知道啊，风叔话咗俾你知，预示有呢个故事。 叻仔，识得咁样嚟。 两杯酒，$300，而家我哋请你饮足三分几钟酒，都系免费嘅。如果我们的语言是 whisky 啊。 人在这夜深，请放下顾忌。在诸多酒精酸一个产地，年份与名称都有各风味，平价与贵价通通也不菲。来干一杯，明是仰杯，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杯。我本桶和我后来似炭火雪地来赠送，捧你酒一世得够，品你酒每樽都罕有，海风清爽加一可供备、一进口水果香味，苦与甘大干果寿味，海边最在某地，圆筒的色彩邀请你品味。 是曲，响遍这天地。人间的仙境只需要欢喜，来干一杯，明诗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杯，波本桶和我沟通，后里似炭火雪地来赠送。这么精美，愿酒通所起，当天那风味。一个区，一种香气，走过同人间的嬉戏，北方海岛画面已勾起。 高志伦，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你想想这三个字呢都有很多俗语那些玩法的。即是现在呢就很有诗意啦，因为有村上春树啊，又好像说啊，大家在个即是雪梨桶啊波本桶里面又讲很多故事。但你记不记得呢 ,80 年代的时候呢，威士忌这三个字会套入它很亮的言语里面呢，没有了刚才那些味道的。 会吗？上恋下恋那些啊？ 不用的，是 什么 这句你未听过，天神讲过啦，哇这铺真是威人，威过威士忌啊。 我听过听过，我真系唔敢讲出口。 系啊，呢而家冇人讲噶嘛。 系坚过成日坚嗰啲 friend， 坚过成日坚啊，威个威士忌咧，即系 坚过成日坚 嘅。系啊，我觉得咧，即系两个味道啊。头先譬如话阿梁柏坚呢首词咧，你会觉得好中产啦，好好嗰啲幽皮嗰啲咁样嘅情调噶嘛。但如果你用翻头先嗰句咧，哇威个威士忌咧，你自己觉得？直情好似系以前真系八十年代啲大财主咧，豪气干云咧， 系 倒酒落去啊，倒到成个桶咁样嗰啲。 你饮下先， 系啦， 喂个威士忌一拍， 系啦，哇，仲要加多句添啊，真系，今晚有冇我份啊？即系嗰啲咧，啊呢个你冇呢个回忆噶啦，真系。 咩啊？呢个有咩啊？ 有个广告系咁噶嘛，嗰阵时系啊，所以嗰阵时就非常之有趣噶吓，咁啊，呢一个就系鲍志伦嘅歌曲啊，真系如果我的语言是威士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决定取消农历年初二的烟花汇演。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表示，明白部分市民希望看到烟花汇演，不过基于社会仍然有不稳定因素，可能威胁公共安全，经过审慎评估之后，作出有关的决定。他又说，农历年期间幻彩咏香江和西九龙文化区的嘉年华会继续举行，市民可以参与。据了解，警方正是研究在日常装备之中引入电枪。消息说，警方检视警务人员日常装备，有单位正是研究引入电枪，主要作为日常警务之用，而非专门作为防暴的装备。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一 任何令到警方更有效处理暴力行为，同时减低其他人受伤风险的方法，保安局都会支持，相信会研究各项武器的能力和风险。李家超又表示，本地涉及土制炸弹的风险的确较高，要防范本土恐怖主义。警方分别在旺角和上水两个单位拘捕四个男子，涉嫌非法集结、藏有爆炸品、串谋制作爆炸品、藏毒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警员昨天在通菜街截查三个目标男子，之后到通菜街一个单位搜查，发现一个长大约八寸、重大约 1.5 磅怀疑土制的金属水喉管炸弹、头盔、面具、怀疑防弹背心、一批易燃物和少量怀疑大麻。爆炸品处理货到场处理，并且疏散附近居民，在受控的情况之下，在现场处理怀疑土制的金属水喉管炸弹。警方经初步调查，相信这三个男子涉及今年1月1号旺角区的非法集结。警方亦都在上水河坝村一间村屋拘捕一个男子，并在村屋内发现一批实验室用品，包括化学物和电子设备。消委会联同食物安全中心测试市面上100款烧味或者卤味食物，发现33款样本属于高钠食物，当中包括全部10款红肠样本，而钠含量最高的是一款烧肉样本，进食一整盒烧肉饭，钠含量就达到2400毫克，超出每日摄取量近两成。测试亦发现五类烧味或者卤味食物属于高脂食物，其中以烧鹅和乳猪的平均总脂肪含量最高，进食一整盒的烧鹅饭总脂肪含量已经达到每日摄取量近八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日间和暖，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38点，跌246点，总成交金额5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1点，跌67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397.2跌3.2，阿里巴巴218.6跌5蚊，新上市的九毛九是报9.39，盈富基金218.6跌1.5，中国平安85.9跌1.4，感恩新值11.84升6.2，小米集团11.84升1.6，友邦保险6.7跌1.4，中芯国际14.38升7.4，华夏沪深30047.7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8，日元109.9，瑞士法郎0.967，欧元0.69，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896，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3892点，跌132点。港金现价报14400蚊，升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51.9美元，卖出155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唔单止保护自己，仲可以保护身边嘅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一点。 喂，呼吁电话号码吧。1872388是啊，这个猜猜我是谁，欢迎你开打来1872388。我们今天想跟你玩的题目是 职业啊，职业啊， 是啊，行行都有不同的职业，希望你开打来跟我们一起玩一下，究竟估不估到我们讲的现在是哪个行业呢？电话号码1872388。 二台通识60秒。 传统思想觉得男士应该主力出外赚钱，而照顾小朋友的责任就落在妈妈身上了。不过当社会越来越讲求性别平等，照顾小朋友的责任都应该由父母共同分担的。所以香港由2015年就开始实施男性雇员可以因为配偶每次分娩而享有三日侍产假，而在上年男士侍产假更加增加到五日添。可惜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定型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在某些亚洲国家男士申领侍产假甚至会遭受歧视。好似在日本，有位男雇员在完成侍产假重回工作岗位之后被调至另外一个部门投闲置产。所以虽然日本法例保障父母可以在 BB 出生之后最多休假一年，可惜碍于社会风气和公司文化，只有 6% 的合资格父亲会放侍产假。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60秒。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喺我哋未玩呢个游戏之前咧，使唔使我哋自己又统计下咧，做咗几多行嘅？ 咩啊？ 即系嗰啲行业咧，自己做咗几多行业？ 哦，我好难计、啊，我都唔知自己依家做紧边行。 你而家做紧边行？全部行业咯。公众事业咯，娱乐行业咯， 因为有时候发现自己做啲嘢都唔系好关 系 咁样咧，系啊， 咩咪娱乐行业啱 嘅 喎， 都系嘅，都系嘅， 系啊， 开心， 系啊，或者再劲啲演艺界咯， 系 咯， 系 咯，演艺界咯，都系一种噶。阿田啊多啲噶，佢有做过文职噶嘛，起码嗰阵时 office 嗰啲咧， 我有透过 office 噶都， 佢系啊，系咪啊？ 系啊，不过都系呢一个行业嘅， 系咯，佢唔系啊嘛，真系， 系啊， 系啊，我唔系做呢个。 曾经系咪仲系咩专业车手啊？ 小秘书， 小秘书，唉，你想象唔到咧。有一个年代啲老细系唔介意小秘书，一啲都唔少噶，系啦，凡系有秘书就得噶啦。 你咧系咪咩咧？马拉松嘅， 我绝对系咯， 系 啊，我做过，我做过一日推销员咯。 推销，我系咪 一日咯？ 鞋啊，波鞋啊，你咪讲。 唔系啊，相机咯。 啊，系你讲 嘅 系啊， 一日相机啊。如果咁，我都做过咩噶？我有做过快餐店洗碗嘅。 啊，系啊， 系啊， 我都有做过， 估唔到 喎。系啊，但我净系可以做咗洗碗嗰个位咋。 你 记住，系啊。 即系我想 话，你想做边个位咧？其实 做呢个岗位，话翻我唔去。 我都有做过啊！我大学读书嘅时候有做 part time， 都系做呢啲咯。 洗碗啊， 洗碗啊，或者嗰啲咩粟米片冇晒啊，攞翻入新嘅倒翻入去。 哦，系咯系咯 ，OK 噶， 系 噶。嗱，所以我哋应该都对各行各业咧都有少少认识嘅。电话号码1872388。第一个听众咧，边个 ？Hello， 猜猜我是 谁？阿 Ken。 Hello，Ken， 你好，系你好，你好， 年轻嘅声音 系啊，同我哋一样吓， 系咯，好有精神， 系啊， 紧张啊， 做紧张啊，你想拣边个啊？ 桂花田啊， 好， 好，我呢个职业咧系啦， 做乜笑得咁尴尬 咯？ 人人都需要啊，系可唔可以咁讲咯？可能有啲人唔需要去嘅， 点啊？ 要即系呢个人，即系呢个职业咧，即系话佢去帮人做嗰啲嘢嘅。 系， 我已经有一个答案咯。你咁样讲，不过你讲多两个先。 咁快？ 系啊， 我哋讲多次，继续讲埋落去啊。 我想听下佢估系乜嘢。 我惊估中咗，咁啊 ，Cat 冇嘢估啦。 系啊，好啦 先。 即系话，即系其实呢个工种咧，即系 好多人都需要 嘅，都要唔系，我话呢个工种好多人需要揾佢嘅， 好多人需要揾佢 嘅，系啦系啦，咁佢即系啦，佢系服务行业嚟嘅， 系， 系咪服务行业？ 第二 咁咧，第二个 tips 咧就系咧，各区都应该有噶， 各区都 系 啦， 都仲啱嘅，仲啱嘅， 系啊， 我仲啱嘅， 系啦，咁咧第三咧就系不论男女老幼咧，你都要需要揾佢嘅，系啦， 呢个系 咪 咯？ 啊， 你。 你咁叻嘅吓呢位， 第一个已经估呢个啦。 真系啊？点解啊？你记得佢老公系做呢行？ 系啊，然后佢讲完之后发现可能有啲人冇头发咧， 系啊， 所以就唔需要啦。 有啲人咧即系阿妈剪一世噶嘛，系咪先？佢好似我 剪完头发，跟住我就谂起咁。 佢个 tips 其实同呢个行业完全嗰个咧特征咧系未 同衫系一样嘅， 系啊，同衫一样噶， 男女老幼都 系咯，你咁样都多系啊， 但系估中晒， 不 过 因为佢讲啊嘛，大家好多联想系同佢有关 啊， 真系 系咪区区都有啊？应该系咪先？ 系有有有， 发廊系咪先？ 你啱 叻啊 ，Ken 咁样嘅 tips 都估中， 系我都觉得系真系好犀利，真系。 你而家系对佢翻嚟有好深入嘅了解， 系啊，好啊，你做边行噶？咁你自己？ 佢有一個學生， 我做會計嘅， 你做會計 嘅， 好啊！ 呢排點啊？你咪計到 頭髮老長， 係咯？ 啊，準備噶啦，其實 係咯，因為成日話年尾要結算 啊 嘛， 辛苦啊， 就呢個 一月啊嘛， 係啊， 所以你而家同我哋笑一笑啦，你夜晚好辛苦噶啦， 好啦，係啦，俾個甜頭你先，你今日開工啦， 好啦，多謝你啊 ，Ken，OK， 拜 拜，我完全未諗到係髮型師嗰度添， 佢講第一個咩人人都需要，但又大家都縮縮咁咧，我諗啊，應該係髮型師啦， 但佢每次都係咁㗎，嗰啲 tips 嗱可以話咧間間都有嘅啊，唔係咧，可能有啲唔要喎， 即係有啲漏咗，係啦，即係我諗 讲咗 特色系咁样噶，呢招好劲噶真。好，我哋听第二个听众啦，一八七二三八八，你系边个 ？Regina，Hello，Hello，Regina， 系啊 ，Regina 你好啊， 三位好， 三位你好啊，有啊 Chris 啊，有曾志豪啦，仲有桂花田嘅，你拣阿豪仔定系拣阿 Chris 啊？拣 阿田啦。 好，阿田拣咗啦，头先 好 抢手啊，系啊， 贪佢啲耳骨咧。 好啦，我啦，咁咧，我呢一个职业咧。firm 好多嘅，真係咧， 個 個 咧，係啦，我 firm 好多就話唔你唔 firm 啊，你係好 firm， 我係 firm 好多咁樣，你有需要就揾佢噶啦， 咁冇需要咧，係 啊， 就唔揾啦， 唔係嗱，第一你要揾佢啦，第二咧就好得意嘅，你去到咧就你要同佢講嘢嘅，但係去到戲玉嘅時候咧。你就唔会同佢讲嘢噶啦， 即系话有需要去揾佢哦，我又有一个 系啦， 两个字 系啦，冇错， 两个字就咁啊，谂 系啦嗱，即系咧你系要同佢讲嘢嘅，但系一去到戏玉咧，即系我哋所谓戏玉咧，即系话当呢一个行业嘅即系人士咧，向佢向你提供服务嘅时候咧，就通常唔讲嘢噶啦， 系 啦， 医生。 你具体啲先得 噶，咁医生都有好多方面噶嘛，系咪先？ 真系一提供服务嗰一刻咧，通常你就唔会同佢讲嘢噶啦，系啦。 牙医 系啦，嗱，你要同佢讲嘢啦。但系你一提供服务嘅时候，譬如话好啦，开始剥牙啦，咁你点讲嘢啫？哎呀，哎呀，哎呀， 都唔会喐啦。 你唔会讲嘢噶啦， 我谂咗按摩师添， 按摩师可以讲嘢噶。 你唔想讲咧，你就变咗嗰啲。啊！嗰啲咁样，好舒服。 唔系噶，都会再讲。 你唔好 大力啲啊！咁样嗰啲都会噶，真系系咯，牙医啊嘛，好叻啊 ，Regina！ 好劲喎，今日嘅听众都 系咁嚟咁话。 系啊，你做边行噶？我哋统计先，你做边行噶？咁样。 我啱啱读完书。 我啱啱读完书。 哎呀，仲系一个学生， 咁你想做边行咧？ 系咯，想做边行啊？ 文职啊。 咁阔啊！ 我都好少听到而家有啲人系系 咯。你读边科噶？ 我要劳动啦，咁 样 好少啦。 你读边科噶？ 文科。 文。 其实 佢咪真系咁惊我哋咧？ 佢想我哋玩猜测我线索。 系啦，啊好啊，玩翻猜测我线索啊嘛，真系。 读咩科啊？依家 系啦， 你俾翻三个 tips 咁样。 好啊，你俾三个 tips 我哋，读咩科嘅？ 系啊，咪就话咯，文科咯，佢就讲紧啦， 文科咯， 系 文科，搵唔搵钱噶？搵唔搵到钱噶？ 文科都搵 钱嘅， 搵钱噶， 搵份工都搵钱噶， 唔系噶，搵份都大钱噶， 社会工作真系唔知道。 第时会唔会中环翻工先？ 咁啊吓，唔知噶。 哦，唔知嘅。 咁即系睇下你 office 喺边啦，系咪先？可能数码港噶嘛，系咪？ 文职你估唔到喎， 喂，文职大佬， 系咯， 好难估啊。 文学类，文学类。好啦，算啦，放弃啦，系啦，系咁啦。 你知 嗱，其实佢做特务噶，佢唔讲俾你听就 系。 好啦， 非常 之 好，唔该晒。 多谢你， 佢劲过我哋啊，真系读紧书。 系啊， 我谂住做文职咯， 系啦， 我读文科咯。 搵唔搵到钱咧？份份工都有钱收， 系咯？会唔会中环翻工啊？ 都 唔系嘅， 啊又平又贵啦，嗰啲咧搭咗咧冇搭。 其实呢啲咧要搵嗰啲发型师先得，因为发型师好轻易咧就可以叫得开嗰客人把口咧，好快就摸清佢做啲咩嘅， 系咪啊？ 你好少同我发型师讲我文科咯，系咯， 因为走唔到啊嘛， 走唔到。OK， 好啦，再听下个听众啊，你系边个 ？Hello， 杨小姐。 杨小姐啊， 系你啦，杨小姐，杨， 我系怡湾， 系怡湾，怡湾你好啊，风速快活人啊，你要同阿 Chris 玩啊，呢个游戏吓， 系要同啊，冇得 系啦，冇得拣啊，真系， 系啊，好啊，你想要个易啲定难啲嘅先？ 易啲啦， 唉，哇，你咁样， 其实佢同一个噶咋，你嗲佢， 易啲啦，易啲啦，嗱，呢一个职业嘅人咧，佢系需要。走动嘅，佢唔系文职 嘅 ，OK， 系啦，佢系 文职都系走动噶，我要去影印噶， 佢走远咗少少嘅， 走远咗少少， 系啦，跟住咧佢都要需要，我谂每日都需要同唔同嘅人对话嘅， 系 会系新嘅人嚟嘅， 新嘅人嚟，我估到， 系啦，咁快啦， 我估到， 我都估到， 两个 字， 唔系三个字嘅， 三个字， 三个字嘅， 系啦，系啦， 错咗真系， 然之后佢咧都都叫定时嘅，佢 做咩啊？跟住桂花田话你 又定又唔定啦，嗰啲个唔系，佢 我帮你开一句，搞错啊！ 需要多数需要一样技能添嘅， 多数需要一样技能。 佢要技能，跟住要招呼每日都招呼新嘅人， 系 咪啊？ 系啦， 嗰啲客嚟嘅， 接触到系啦，接触到新嘅人嘅，唔系文职嚟嘅， 系文职嚟嘅， 文职要喐 喐， 要跑 嘅 佢话， 系啦系啦系啦， 要有技能噶。 但系会见到，起码有一样技能， 应多数都应该要嘅，都要嘅。 要嗰个技能， 靠把口定靠只手噶？佢做嘢系 两样噶， 两样。 佢同人教，佢要同人哋讲少少嘢啦。其实唔就讲好多嘅，主要靠。 好， 好 啊，唔系，你估啊？ 点啊？听众嚟啊？陪衬。 点啊？你估啊？ 如果你要问下问题， 问多啲嘢，系咪喺条街嗰度噶？冇固定公司噶？ 佢有公司嘅，但佢工作嘅时候系喺条街多嘅， 喺条街度嘅， 系啦，喐嘅。 喂，问啦问啦， 唔同区嘅路。 营业员， 营业 员，营业员，即系推销员。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推销员？ 唔 系推销员， 唔使 sell 嘢嘅， 佢唔使 sell 嘢。 系啊 ，sell 唔系 sell 嘢噶， 佢唔使 sell 嘢。 但系佢未必可能佢有，佢系咪要招呼啲客人噶？ 其实佢都唔系真系叫招呼， 系总之要见到佢咯。 系啦， 但可能会有重复嘅，点会唔系次次都系新人啫？ 咪即系多数都系新咯， 吓， 多数都系新， 跟唔到添。 咁深嘅 系咯，今次唔跟住我陪你，我未谂到。 我嘅接触嘅人多数都系通知佢啲嘢嘅啫， 通知 嘅啫，即系唔使话要倾好耐嘅。 我估到大耳窿， 咁又好阔， 起码要有一项技能，仲要各区游走。 系咩啊？ 嗰技能咪就系要知道唔同油漆嘅特性咯。 同钱有冇关系噶？ 佢有时都要收少少钱， 仲唔系大耳窿？越讲越似。 喂，帮问咗好多问题啦，快啲估下啦。 真系估唔到啊！ 你撞下都要喎。 系咪区区都有噶？ 区都要去。 系啊， 区 区 都要 去噶。 三个字。 区区都要去。 近年系啊，可能其实系咯，近年可能啊，系咪要出啲嘅 tips 啦？ 要啦，好难啊，因为 你网购噶会多数见到佢嘅。 哦， 递完 系 啦， 我其实就多数可能要揸埋车，即系佢要识得去啲唔同嘅地方啊。 OK OK， 系啦，咁就周围喐噶喎。 系，头先就 系 谂紧 sales 添。 系，我哋玩耐啲，同你倾耐啲啫嘛。所以我啲 tips 一定会越俾越多嘅，放心。 系啊，欢喜唔欢喜啊 ？OK 嗬， 欢喜。 好啦， 好啦， 包估到啊嘛。 系啊，好多谢你，怡湾吓，拜 拜。 电话号码87388啦，稍后翻嚟我哋继续有亲身试 查。猜猜估职业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年又有边首是你的主题曲呢？阶段都有不同的人士，亦都可以有不同的音乐作品去记低。今届十大中文金曲主题曲就由这一首《我们的主题曲》去记录。原曲作曲吴国敬，填词黄伟文。上榜五个星期回落十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许廷铿、Aga、陈柏宇、郑欣宜、吴奕君、谷子乔、冯允谦、吴浩康主唱《我们的主题曲》。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天很想话事，对抗你的命令行事，可不可主动地和你对峙？一亿三千件事，照顾当本分极容易，不需天天特别提我兑现。知道了，知道了，一切都知。知道了，知道了，我在苦思。我自幼有大难，你说把手机交予你，你要看那大话，这次我说不可以。今晚不想道别，但令于家内做何事，都知首先比乱前要挂住。可否加点热烈，爱上了感冒被人治，想起这心愿便由你应验。知道了，知道了，我越敷衍。知道了，知道了，你越凄艳。我有我计划吧，你说三点钟好见你，你要我照出版，这次我说不可以，你会否不满意？我说不可以，你会否很介意？我说不可以，我要否讲四次？讲因我改得会改，唯一不会改是你亦只敢接待，转世过海，但我要你听一次，我说不计气概，想给你全部于己之外，更好有分享几句悲哀。实在世上只得一个，需夸张对待，全情全人爱绝没大概。 洪家豪啊，我说不可以，系啊，不可以估不到噶吓。电话号码17388，系啊，你系边个 ？Hello， 周小姐， 你好， 你好啊，好周小姐，系啦，有桂花田，有啊梁燕忠啦，同埋有豪仔嘅，你拣边个？ 我拣豪仔啊。 好，咁咧，嗱，呢一个职业咧 就 好易啊，呢个真系好易， 呢 个真系好 忠实嘅咁嚟噶。 好好好，听得出忠实，好容易嘅啫。呢、這个咧即刻要改嘅啫， 即刻谂 你同佢咧就你永远都系高高在上嘅， 吓、啊、高高在上 系啦， 即系你同佢即系 系啦，你同呢一个职业嘅人士咧，你帮衬佢咧，你无论你个人咧几咁 nice 都好咧，你几咁中意话咧，我唔要咧当系人哋打工嗰啲咧就系、是、劳仆咧，点样都冇办法，你都系高高在上嘅，真系 系 啦。你讲嘅咋，我冇讲啊，就果然系 fans 啦，真系，唉，就唔知你讲边个啦，系啦，你永远都系高高在上，系啦，永远都高高在上嘅，咁而且咧就真系冇办法啊，你哋提供服务嘅地方咧，你明明觉得你个人光明正大都好咧，佢都好少咧系喺啲即系好市正嘅地方度啊，你哋永远都系喺嗰啲咧见唔到光嗰啲横街窄巷先会出现嘅。 边个你哋啊？你讲 即系个职业 系啊，职业啊！你明明话我行得正，企得正，又唔惊狗仔队啊！冇办法啦。佢话喂，唔系要帮衬啊，要帮衬嘅，都要喺啲横街窄巷咧，先会提供呢个服务俾你噶。 但 系 佢系高高在上的。 系啦，个客人永远都高高在上嘅。 我有一个初步嘅估法。 系啦。 啊！ 仲有第三个未讲完。 第三个 tips 就系你通常都真系会俾 tips 佢嘅，通常都会俾 tips 佢嘅。 服务性行业。 如果再简单啲嘅话咧，成个服务时间好短嘅啫。我谂咧，大概我谂啊，十分钟内咧都完事噶啦。 同你着上身嘅嘢有冇关系噶？ 有嘅，系。 系咪银行嚟噶？ 唔系，银行你唔会高高在上噶嘛。哦，最大 tips 系咩咧？就系、是、你暗无。即系你污糟糟咁嚟， 乾乾淨咁走。男士应用咧系多好多嘅，好少女人会帮衬佢哋，系啦，好少。 得长啊？ 唔系 咩？ 哎呀，十零分钟啫喎，周小姐。 佢睇到我肉骨长， 佢因应你而去谂噶。 唔系啊， 谂你个人系点样咋？ 最大 tips 系咩咧？就系咧，系啦，色味噶啦，买少见少啦。 但系同你着上新嘅嘢系有关嘅。 系啊，特别喺中环啦，最多咧，系啊。 中环最多。 最多噶、 啊，因为系啊，即系佢咧就冇铺位嘅， 冇铺位嘅， 系啦。咁你有时着啲嘢，哎呀，你又觉得有啲污糟，咁整翻干净， 系啦，又或者 擦鞋嗰啲， 系啦，就系擦鞋师傅啦。嗱，你一定高高在上噶嘛，咁你真系十零分钟搞掂。 但系横街就可能有少少保留，我见到佢哋喺条大街嗰个位有几个档， 哦，系嘛，总之佢都喺条街度咯， 阻住人， 系啊， 所以就拉埋。 系啊， 好啊，多谢豪仔， 系啊，好啦好啦，恭喜你啊， 恭喜 晒，唔该晒。 佢咁难估，佢都多谢你嘅，佢真系你忠实 fans。 系啊，你听我第一个答案就知啦，真系。好，争取时间啦，第二个听众咧，边个 ？Hello， 猜猜我是谁 ？Hello， 胡小姐。 喂， 你啦，胡小姐。 你好啊。 系啊， 你 好 啊。 系啊， 三位好。 系你好啊。 你有阿桂花田同埋有 阿婷得啦。 阿婷姐， 婷 你有阿田妹啊？ 阿婷，不如你揾阿 Chris 啦， 我八十岁噶啦。 系啊。 你八十岁啊？系啊， 好老噶啦！ 即系我知佢用呢招咯。阿 Chris 同你玩啦， 阿 Chris 同你玩啦， 我啲好惊。 你俾个足平，俾个钱啲， 钱啲 啊！系啊，多谢你。 好啊， 好啦，好啦，好啦。嗱，佢咧就做啲嘢出嚟嘅。 O K， 即系佢有 制造嘢出嚟嘅。 系啦，即系话头先嗰个擦鞋嘅师傅，佢冇噶嘛，冇一个 产品出咗嚟噶嘛， 系啦，佢有产品可以拎得上手嘅。 系 系啦，咁咧佢多数。 婷姐，你删删收音机先。 啊、 你要删删收音机啊，好大回音啊！ 系你等等啊！ 好啊， 跟 住佢屋企有五千尺嘅， 佢其实想透过收音机听你回应。 得噶得噶，系婷姐翻嚟啦，好 系好啊，好好多啊！咁第二个咧，佢要整嗰样嘢嘅时候咧，多数啊情况之下你都见 到最好你大声少少啊，哥哥。 好啊好啊，嗱，第一个 tips 咧就系话咧佢会整啲嘢出嚟嘅， 系。 第二个咧就系佢整嘢出嚟咧你会食嘅， 食嘅。 系啦，第三样咧就系甜嘅，整嗰啲嘢出嚟。 哦， 系啊，咁佢系咩啊？佢系咩职业啊？ 几多个字？ 四个， 系 四个字， 系啦。 厨房师傅啱唔啱啊？ 你中咗最后两个啦， 系啦。 不过你要估下佢整乜嘅， 系啦，香喷喷嘅。 甜嘅多数都 甜嘅， 有喜庆时间 系咪啊？ 系啊系啊， 要庆祝嘅时候就要。 莲子百合 吓？ 莲子百合你话 唔系？嗱，有时庆祝嘅时候咧都需要有一嚿嘢， 都要攞翻一嚿嘢嚟庆祝生日咧。 你八十岁生日嘅时候点？ 系咪生日蛋糕？ 系啦，加埋就 系啦， 咩师傅啊？ 做饼师傅， 蛋糕师傅啦，冇错，都系你啦，真系，多谢晒你哋， 系啊， 系啊， 你哋俾我， 系啊，但系呢个荣幸系你俾我哋嘅，真系多谢晒你， 系啊， 系啊，好啦，多谢你啊，拜拜。头先我哋仲谂到一个 tips 嘅，我哋谂到个职业，佢压力又大，工时又长， 系， 但系人工又高， 系，系啦，职业咧， 系啦，咁我唔好开股啦，呢个职业， 好多职业都系咁嘅，话俾你听， 系啊，系啊 ，OK， 好好噶， 猜猜我哋今日送咗好多礼物吓， 系啦，好啦，听日再见啦， 拜拜。